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2%。 接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827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30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1，日元107.55，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7，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37美元，卖出1,77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7月3号啊，吓，咁啊，今天咧就系星期五嚟嘅，咁啊，今个星期过得咧就可能比较上感觉上咧会快咗少少啦，因为始终有一日咧系星期三嘅时间咧就系7月1号啦，公众假期系咪？咁啊，感觉上今个星期希望大家都会觉得咧喺工作上系会轻松翻啲啦吓。咁啊，7月3号嘅时间，咁啊亦都咧就系农历嘅5月13。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噶。咁啊，见到出边嘅天气咧，都一时又落雨，一时又晴天，咁啊都系比较上飘忽嘅。咁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不过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咁啊都系 呢啲嘅天氣噶啦嚇，最近呢一段嘅時間。咁下個星期一咧就係二十四節氣入邊嘅小暑，咁啊又會係咪熱一熱咧咁樣？咁啊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啦嚇。咁啊直播室入邊繼續啊都有嚟自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白卷浩陪住各位聽眾喺星期五早上啊迎接今天早上上天帶俾我哋嘅挑戰。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有阵时人觉得哎呀犯错或者做得唔够完善，有阵时经验唔够就会觉得哎呀要生要死，可能是因为人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某一种的事情自己很想追寻，那种的事情可能变得不完美或者追寻不到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挫败感。犯错可能会令到你觉得会变成毫无进展，其实犯错并不可怕，怕就只不过是怕你输了个心，输了是一个不会再长进的心。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不同的是是否能够都是能可以在这个错误当中学习到一些事情呢？人可以犯错，但是人不可以犯同一个的错，其实人经常都是这样做的，不过呢就同一个错误不要犯那么多了，是不是？犯错其实也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不懂得去反思，不懂得调整自己，我哋能够从错误当中去到不断吸收学习，咁啊先至能够继续提高我哋自己，避免喺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成日都话经一事长一智啊嘛，错得多啊，有阵时都未必系一件好错嘅事嚟嘅，好惨嘅事嚟嘅。错得多，即系代表你人生阅历越嚟越足够，可能将来嘅道路会变得更加平坦，变得百毒不侵。你又会不会都是想着自己在错误当中成长，定还是错之前都会想想办法怎样避免这个错误呢？错了你会不会去改革呢？ 飘降下沉谁鬼阵，没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向百毒不侵，百毒不侵，别太天真。披多披身，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未点。百毒不侵，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个作品嚟自 Rubber Band， 佢哋嘅百毒不侵。室内温28度，相对湿度94%。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排咧睇新闻嘅时候都见到咧，东京嘅街头咧有哇，三层楼高嘅仙人掌，嗰啲国际花絮嗰啲。仲喺个外墙嗰度咧，无限咁样继续伸延上去，咁啊变咗好似同个大厦咧成为咗一部分。咁当然啦，有做加固工程嘅，但系伸长到三楼咁样，哇，都睇到眼擎擎啊！植物进化嘅历史入边，仙人掌其实算系神秘嘅，化石入边咧都揾唔到佢演化嘅进程嘅一啲嘅线索。呢种咁多年嘅一个叫做肉质植物啊，形状同埋种类都非常之多。目前咧，其实已经有174种啊，都系属于仙人掌类，多于200个嘅唔同品种。啊，几乎地球上所有嘅生物都能够发现仙人掌嘅踪迹。咁啊，喺干燥少雨嘅环境底下，佢嘅叶咧退化到咧就系，我成日觉得就退化到变成好似针刺一样。定还是佢系故意进化到去到针刺一样啊？你话仙人掌几神秘呢？当然啦，大家都知道系为咗减少水分嘅流失，并且咧就系阻止动物啊去到咧就系食自己嘅。嗱，肉质丰厚嘅植物茎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嘅，可以话系主要器官嚟噶。仙人掌呢个中文嘅名字啦，咁啊将佢嘅外形啊描绘得咧就系活灵活现。咁啊据讲啊，名字嘅原因系因为佢椭圆柱形。配上咧就系、好似手指咁样就手掌，又有招手嘅身影啊！但系咧生满晒呢啲嘅尖刺，令到人哋咧就系敬而远之。嗱，今日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好多唔同品种嘅仙人掌嘅。咁啊，入边有啲见到系喺个岩石入边生活啦，有啲咧又会喺遗迹嗰度生活啦，系咪？啊！照顧仙人掌又有啲唔同嘅方法嘅，我哋當然要明白仙人掌係中意陽光、中意乾燥，咁啊，亦都咧就係有嗰啲叫做不耐潮濕以及咧就寒冷。啊，淋水方面咧，其實喺土面至到咧就係地下咁啊1cm 乾嘅泥土嗰度淋下水，咁其實都已經得噶啦。咁啊，照顧佢咧，佢係算好噶啦。仙人掌唔使點樣打理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就算仙人掌唔使打理咧，都最好咧係。我去食下佢，唉，真系我话不才啊！点解咁讲咧？我都试过种植呢个仙人掌，就系谂住仙人掌易搞啦，系咪？结果咧都话俾我养死个仙人掌，唉，真系惨。好啦，仙人掌虽然唔似得啦，好似普通植物咁样，嗰啲花朵咧咁靓啊，咁但系咧佢就好厚啊，而且有一种稳重嘅感觉，有阵时又会圆咕噜咁样嘅。亦都咧有好多人咧就系中意呢一种咁特别嘅形状，同一般花咧就系非常不一样。仙人掌亦都咧就系一种独特嘅叫做植物嘅景观嚟嘅。咁啊，仙人掌嘅花朵同埋果实一般咧都系喺热辣辣嘅地方咧先至会生长，形态咧都系比较上一啲热情嘅。咁啊，颜色咧啊，好多时都会见到仙人掌嗰啲花朵啊，其实都系几靓，颜色几夺目嘅。啊，火龙果咧就系一个好嘅例子啦。咁啊，化妆品嘅胭脂同埋仙人掌似乎咧毫无关系啦。咁但系前者其实咧就系产自生活喺仙人掌嘅一个叫做胭脂虫啊，亦都系全世界啊好多唔同嘅化妆品咧，其实都会用到呢啲嘅材料噶。如果冇咗仙人掌啊，我哋好多嘅美女啊都冇办法咧就系将自己打扮得更加惊艳啦，系咪？仙人掌有咁多唔同嘅科，咁多唔同嘅类别啦，咁啊会唔会有一两只令到你会觉得啊？望落去又真系几靓噶，不过记住，仙人掌嘅刺都系会刉亲手嘅。 仍然难禁看着你这个坏人，有什么地吸引？残酷至此。想靠近，甚至要换个别人，还是有人？如同前世， 咽下你的吻，还怎么敢露粉，已习惯亲朋好友问我怎会为你等，学会讲只因这种恨，深得我心，喜欢你让我下沉，喜欢你让我好，能持续获得糟蹋亦满足，喜欢你待我薄情，喜欢你为人冷酷，若是你也发现你也喜欢亏待我，我就让你永远痛爱着我。 唔使痛爱嘅，不过俾佢吉亲啊，都有啲痛痛地啊。但你又会继续爱住呢一种咁可爱嘅植物。同祖儿嘅痛爱。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出面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 啦，咁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都系炎热噶，最高嘅气温会去到大概32度，吹和缓偏南，吹和缓嘅偏南风啱噶，咁展望啊，明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都系炎热啦。星期六有啲咩地方好去呢？咁啊，其实啊，简简单单。成日都话咧支持本地游，好似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喺朝头早九点钟之后，星期五朝头早九点钟之后嘅环节啦，都有一个咧就系消失的地图咁啊，讲下啲旅游嘅。最近呢段时间都会讲下本地游噶。本地游你又会唔会特别喜欢呢？会唔会觉得最近冇得去外游，咪多啲本地游咯？深水埗都系一个好嘅地方嚟嘅。讲起深水埗，可能大家都会谂起，例如系鸭寮街啊，或者咧就系布艺市场棚仔。不过近年咧，深水埗竟然间咧就变成咗好多嘅文青聚集地。的而且确有好多，譬如 workshop 啦，肥皂嘅 workshop 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叫做文青嘅系列啦，琴棋书画都可以咧喺深水埗揾得到噶。有时间咧，不妨咧去到深水埗嗰度咧，就可以走走行行，望一望有啲乜嘢自己中意嘅，包括咧就系唱片铺啦，啊叹下咖啡，哎呀咖啡都有噶，咖啡美食啊，睇下展览啊，都可以令到你有几多咧，就系对呢一个社区咧新嘅一种嘅体会噶。例如咧就系大南街又有啲文青嘅咖啡啦， 咁啊进驻咗呢一个嘅位置嘅，咁啊望上去嘅时间咧，都有一种譬如简约白色嘅呢啲咖啡咧，俾人哋感觉就有少少似譬如台式嗰种文青嘅风格。入边咧除咗系咖啡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饮品嘅，有啲可能譬如夏天嘅饮下啲冻嘢啦，都有嘅。啊，几好啊吓！咁啊，除咗有呢一啲嘅叫做咖啡之外啦，亦都有一啲嘅独特嘅叫做艺术空间、啊。咁啊，又有啲卖蛋糕，都系啲文青蛋糕嘅地方啦，大家都可以咧去嗰度咧，就系试一试品尝一下噶。咁另外咧，如果你话到一啲独立嘅艺术空间啦，咁啊，深水埗亦都唔难啊，揾到一啲咧就系、是、好似有一句叫做 Paraspace 咧，咁啊，经常都会举办好多唔同嘅叫做艺文嘅活动，亦有一啲咧就系、是、亦有一啲咧就系、是、叫做摄影展啊、工作坊啊。咁例如最近咧，佢哋嘅主題就叫做香港定價，咁啊都有好多咧唔同叫做圖片啊，可以俾大家咧就係望一望啊，感受一下咧好多唔同嘅氣氛，咁啊令到人哋覺得啊呢一個社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或者可以咧就係望住好多唔同嘅新嘅叫做藝術品啦，亦都有啲咧就係獨立唱片店，咁啊專係賣好多唔同咧，可能大家會覺得冷門啊，或者你中意黑膠唱片、cassette 帶嘅，咁亦都可以喺呢度咧就經過一啲叫做改裝咗啊靚靚嘅 CD 鋪咧都一樣有，唔係淨係去譬如鴨寮街嗰度揾舊貨啊，好多地方咧都原來已經咧叫做改進咗，有好多咧唔同靚嘅店鋪進駐咗呢個區，有時間都可以去行一行睇睇嘅。可能隨時隨地仲可以見到，例如係唔單止淨係有薛凱琪南昌街王子啊、大南街啊，總之係是但啦。你中意邊條街邊條街咧？東京街王子都得啊。 共六歲所愛，從未太長，但亦算一個甜蜜對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将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你问南昌街有王子出没吗？这段情非确行吗？ 成长吗？你近来清得上情感稳定吗？他给你冲了茶。 朝早如果有人冲茶俾我咧，我都会好开心吓。南昌街王子，佢系 Fiona 薛凯琪，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者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特区政府说，前日有参与违法同暴力活动的人展示或藏有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句的物品，当局严正谴责任何挑战国家主权、统一同领土完整的行为。发言人又说，港区国安法禁止分裂国家同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同活动，呼吁社会大众不要以身试法。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将会转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一致通过法案，有关法案日前已经获得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对参与制定港区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惩罚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要求制裁在实质上有份参与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作承诺责任的人士或单位。提案的是民主党议员范霍伦和共和党的杜美。范霍伦形容现时是紧急时刻，是迫切需要进行立法。杜美表示，通过法案清楚表明参议院的立场。英国首相约翰逊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批评中国对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令香港出现寒蝉效应，形容这种侵犯不可接受。约翰逊又暗示，香港问题可能影响到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在英国的 5G 建设。约翰逊表示，不能够接受英国 5G 网络等关键基建设施会因为潜在敌对国家电信设备商的进入而增加风险，强调需要谨慎考虑参与开发英国 5G 网络的决定。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表示已经离开香港，基于风险评估暂时不便透露更多资讯。罗冠聪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未有透露他身处乜嘢地方。他表示，香港的示威同命运令世界认识到中国真正的威权主义，认为全世界应该站起来，将人权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罗冠聪表示，现时香港的情况显示一国两制的终结，两制不在，中国变得强大的同时，亦都无视人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咁啊，扭开心机，而家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吓，咁啊，出边二十八度，相对湿度91%。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你哋。今日嚟到2020年嘅7月3号星期五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位于沙田马场中央的彭福公园向来都是宠物天堂，我自己有时都会带狗仔去那里就玩一下的，虽然就不多，但是都承认有时带埋其他狗仔去那里玩呢，有得他在那里跑啊，周围玩啊，放电啊，是开心的。当然啦，如果只狗啊跳埋落嗰啲水嗰度咧，咁啊入边有水池啊嘛，跳埋落个水池嗰度咧，哎呀就有啲弊危，点好呢？叫佢又唔翻啊，真系令人觉得尴尬。根据提供咧，就系俾环保署嘅最新文件显示，嗱，香港赛马会啊，正在咧就系草拟紧啊，喺彭福公园进行一系列嘅改善工程。嗱，预计呢啲改善工程咧，最快喺2024年咧就会完成。如果工程最终是落实的话，咁啊公园之内啊将会增设咧就马术体验中心。啊，到期时咧，嗰啲访客啊就会去到嗰度咧骑下啲小马仔啦。唔知系唔系咧，即系喺外国成日都会见到嗰啲 pony 啊，即系嗰啲小马咧，唔知系咪就系嗰一只咧吓。但系狗只活动范围咧就将会受到限制啦。啊，赛马会咧就会将呢一个公园内设有狗只嘅牵引和松绑区啊，即系放狗区啦。狗只只可以喺特定嘅范围之内咧就自由活动，并且咧就禁止进入马术体验中心等等嘅区域噶。马术体验中心咧，咁啊而家就暂时草拟咧就放喺呢个公园嘅西北部噶，咁啊占公园嘅面积大概5%，将会提供咧就系公众消闲嘅娱乐设施，并且由一系列啊单层建筑物组成噶。工程完工之后啊，将会咧就系新设教育以及咧行政中心、马房、教学区以及咧就系附属建筑物等等噶。除了行政中心和马房之外，所有的结构也都采用了开放式的凉亭形式的设计。好了，看下来先。草拟兴建这个马术体验中心的场地上面也都有一些步行道、儿童游乐场和休息区，将会就是移走的。即我们现在看到步行道、儿童游乐区和休息区就会移走了。然后由于彭福公园之内的园景的优化工程重新又再提供出来，在营运期间，马术体验中心在彭福公园开放时间之内亦都会同步开放，为公众提供就是小马的护理课程，乘坐这个小马的体验，同埋就是摄影的机会，哦，可能可以拍下马仔，不过呢到其实都会再跟大家讲的，场内就不可以用这个闪光灯，并且预计就不需要就是用这些叫做他们自己场馆里面的这个广播系统。现在就说到了，在2021年5月就会开始就是动工的了。如果你想只狗无拘无束去那里再跑耐一点的话，可能要争取这一年的机会了。去到2024年的5月差不多3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了。所以大家有机会的时候都可以去想一下，如果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学马仔的训练中心，譬如现在你的小朋友可能是两三岁的，咁3年之后咁我起完啊6岁，好似咧都几啱咧，可以玩呢一类型嘅小马活动。咁如果你系养宠物嘅，咁啊要留意住啦。啊，如果你想尽情去到俾小朋友，唔系小朋友无下意，去到咧就系、是、无拘无束咁样奔放嘅话咧，咁可能要把握多啲咧，要一个较大嘅空间，就要把握啊呢一年嘅时间咧去嗰度玩下啦。咁不过香港都仲有好多咧就系靓嘅宠物公园嘅，亦都唔需要咧就逼晒喺同一个嗰度啊。咁但系留意一下啊，有阵时咧多啲唔同嘅地方选择咧，俾啲宠物去到玩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我自己都有啲兴趣啊，即系如果骑下 pony 咁，我自己啊牛高马大冇得骑噶啦，但带埋小朋友去玩咧，影下相都系好开心噶。 一首嘅作品，佢系嚟自罗力威。喺一个公园都可以去到好似旅行咁，你话其实都唔错。旅行娃娃。 你向你未知进发，这世界并不狭窄，忘掉跟我约定都不斥责。你看严冬经铁塔，冒着浪找白无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我永远梦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法。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了极低气压，我为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遇这塔，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间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早上的时间来到6:44，今天早上在晨光第一线的职场后花园，也会邀请到翻译师按浪上都上来播。今次咧会介绍啲乜嘢嘅品种嘅花咧，可以啱大家喺呢个办公室或者屋企都可以种到嘅植物咧，我哋一齐听一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QL 啊，喺我哋后花园入边，哇，喺其实我咧就自己真系啊，都系噶啦，每一次嚟到我哋后花园嘅时候咧，暖融噶啦喺度， 我特别开心系嘛， 系，一嚟星期五啦， 系啊 ，Happy Friday 嘛，系咪先？咁二嚟又安安又開心， 搞笑啦， 唔系搞笑嘅，安安介绍啲花好好嘅，系我人衰啫。好啦，今次呢一个花几特别。别，佢咧似咩咧？啊，我知啦，我终于谂到一个形容佢非常之好。 佢就好似咧，我哋去食嗰啲咧糖，有細個到而家都有嗰啲糖咧，一個個圓圈嗰啲糖，但有支棍黐住喺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粒糖嗰度咧。記唔記得我哋買呢個糖嘅時候咧？ 波板糖 唔係波板糖，係嗰啲便利店圓球咁樣噶，係嗰啲。 咩？ 嘟嘟猪嗰个啊，系系啦。 你讲呢、這个，咁你又误导人哋啦，又 所以好难讲啊呢、這个。 好难讲。 咁佢嗰个佢即系便利店卖呢一个嘟嘟猪嘅时候咧，咁佢咪插插插插插插咗好多支，跟住你可以拣咩味啊，咖啡味啊， 即系珍宝嘟嗰啲。 系啦，咁呢个花其实同嗰个 pattern 咧，即系嗰个嘟嘟猪咧， 可以嘅。 其实佢就咁望佢个样都几似，都系一大盘嘢。然后就生咗好多棍出嚟， 哎，我知道你讲， 跟住啲棍咧就生咗一个个波波出嚟。 咁你都讲得到，咁佢谂得到真系好犀利。 就 系、 是、我 记得啦， 我哋今日讲呢一个叫做我知佢嘅名噶，珍宝树。 今日我讲呢个叫玉树， 玉树啊，衰嘅你， 好犀利噶呢样嘢， 人咁多，但我玉树临风。 今日系咪播林峰啊？大家我都中意。 好啦，我好，等下我帮你揾林峰。 歌手嚟噶， 我帮你揾林峰，我吓 mark 低。 系好中意听佢唱歌嘅。嗱，玉树咧就系、是、其实你阿安你介绍树，咁我屋企咪唔可以种咯。其实都可以嘅、 啊。 其实一个经历嘅人生嘅经历啦。咁、 啊、 有讲故事嘅时候， 好好好好 我同你 真系好。嚟 都系冇啦。咁咧，玉树咧就系、是、本身系个盆栽。咁咧佢树。你见到就好似普通嘅即系一棵树有啲肉有啲叫做有啲叶生出嚟咁样，一个盆栽细细盆栽啦，咁、就跟住慢慢生长嘅时候咧，你发觉咧佢个树呢个其实叫做我哋叫枝干啦，即系点讲树枝嘅树枝啦，其实系盆栽咁细嘅 size 啦，咁佢树皮就比较厚一啲嘅，咁、你本身好似一棵普通嘅植物，安平时介绍咁，啊原来咧佢养咧系可以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唔系先， 其实陪伴住你。 我即刻想问，贵唔贵呢盆嘢？好抵喎，如果佢平嘅话。 其实系好抵，但系睇你要用几多时间，你用三十年将佢变成一棵。几即系两层楼高嘅树，其实绝对可以。 咁、我又冇本事养到佢三十年。 我讲嘅人经历就系咁啦。你可能由细屋搬大屋，你而家首先喺屋企里边就一个盆栽， 佢 十年之后就 嗰两层楼，呢个佢会升到两层楼咁高， 系俾上你啦。跟住佢好快已经咧，其实喺五年里边咧已经可能有花噶啦。佢、可能已经五年长五年，可能已经有你咁高。 诶，如果我而家开始养呢只玉树嘅植物嘅话咧？咁譬如我有个仔 B B 嘅，咁佢五岁，咁呢个又五岁，咁大家一齐娃娃， 咪就系咯，人生嘅经历咯，同佢一齐成长咯。到佢三十岁嘅时候就发觉，哎呀，爸爸当年咁 真系三十而立啦，到 就系一棵树咁样嘅。咁玉咧就系、是、玉系碧玉个玉啦，树、一棵树个树啦。咁其实佢都唔难养嘅。咁你一两个月 都算粗生嘅， 佛系劲粗生， 劲粗生。 你一两你唔淋水咧都冇问题 嘅，因为佢会喺大自然嗰度吸收啲湿气水气。 唔系，你首先系一个盆栽嚟嘅，跟住慢慢咧，好快咧，你发觉佢已经长高咗，可能系咁高啦，即系咁高，即系几高？ 两尺，系一尺一尺， 好快已经一两尺啦。咁你但系当然唔系由得佢继续系咁生长，唔理佢啦，可能要换盆啦。同埋咧，因为生长高嘅时候，其实佢会打横跌低嘅，咁、一定揾啲枝条咁样去撑一撑佢。 咁佢需要嗰个范围其实都越嚟越大、哦。 其实如果你谂住将佢变成廿年生人一个纪念嘅话，你谂定搬屋啦。 要谂定自己会发达先，即系起码屋企有个花园。 你 可以种佢， 你系绝对可以嘅。 我唔得啦， 好多人住，好多朋友，嗱，唔好谂到咁夸张，好多朋友住村屋咧，其实天台咧都可以嘅。 天台， 又或者你有个花园， 得啊、 或者你村屋其实出边都有个细细嘅 garden 啊嗰啲咧，其实天水围、我啲 friend 住天水围元朗都有噶。咁、如果你系慢慢种咧，其实可以摆转移喺个地下种啦。即系变，即系 会影响楼宇结构噶。 唔会，你唔关个楼市地下啫嘛。 嗰啲根咧转到佢啲钢筋入边啦，咁样。 冇咁劲。 冇咁劲。 咁跟住就会慢慢生，咁跟住十年廿年就会有。点解佢咁粗生咧？又唔淋水都 OK。咁佢就因为佢本身叶比较粗一啲。咁、其实几得意嘅，佢可以多。当然你如果住郊区最好啦，因为佢最中意系晒太阳嘅、最好就室外养嘅。咁你就室外嘅话，你唔使成日谂下，几时又要搬翻嚟？几时搵个大嘅地方咯、如果你室外，譬如你系有目标，譬如你屋企嘅天台嘅，咁你可以有冇住十年嘅？其实你可以慢慢变成好高咯。咁重点咧就系啦，一棵树有乜咁靓咧？其实冇乜特别，但系个花，头先你讲个珍宝嘟咧，就好 珍宝花。 珍宝花唔系你咪咁叫？ 唔系我哋咁样叫， 类似咁系啦。 真嘟花，咁咧佢就我终于明白你讲咩啦。就以前我哋喺嗰啲卖糖果铺嘅地方咧，卖糖嘅地方咧，可能佢呢种真嘟猪咧，可能佢自己咧就其中人去卖嘅时候咧系有个桶嘅，咁个桶咧上面插晒，可能插咗卅支。咁其实咧生长翻嚟呢种玉树咧，就系呢个感觉，佢嗰个花咧系淡粉红色，系啦， 就 好似 系一个个波波咁样嘅， 系啦，那个波波咧其实就要解释好似一个绣球咁样，其实好似绣拳头咁大嘅绣球， 佢拳头咁大噶，佢嗰个波波， 跟住啦，唔止啊嘛，你觉得？ 系啊，我以为都几得色下嗰啲嚟噶， 梗唔系啦，呢、這个你呢个已经系树嚟噶啦，呢、這个已经系墙边嘅树嚟噶啦，张相一定要摆上网俾听众睇，好得意噶。 系， 咁就系已经系树嚟噶啦。 嗯， 咁啊，同埋生得好密好密咧，变咗咧，你就系觉得你真系估唔到，原来你平平无奇嘅一棵玉树咧，可以生花，而花咧唔使等你十年先开，五年已经开。 咁抵喎，抵玩喎呢、這个。佢有冇话一年四季都开花定系点样噶？ 其实屋企嘅树你养五年咧就已经开花，佢就每一年四季都开花嘅，都要睇气候同埋条件。 我想好似樱花咁样，就譬如三四月啊、五月啊咁样呢啲时间就开，一年一季咁样。 系通常冬天都即系可能系春夏开啦，咁开咗之后冬天你就要即系去 keep 冬天其实所有花都唔会生长，其实停留喺嗰个阶段。咁啊等翻春暖嘅时候就再生长啦。 哦，咁佢会唔会好似嗰啲譬如桂花咁样，当佢一开嘅时候咧？成个空间都充斥住佢哋嗰种嘅香味。 你见到佢咁靓咧，但佢冇讲会有香味，但系佢样子真系好夸张啦。咁其实你 佢都有啲似风之谷，你有冇睇过宫崎骏嗰套电影？ 好少睇 ，I'm not a fan。 因为宫崎骏嗰套风之谷入面好多呢一类型咧，就系波波型嘅植物嘅，系啦。咁佢咧就宫崎骏入面嗰啲就画到好大啦，咁但系佢呢个咧就只拳头咁大咁样。 其实呢个我都好想试啊，因为佢真系成长之后真系好靓。咁当然我未必会养到好似人即系几层楼咁高啦，但我觉得养一棵树，譬如有我同你咁高啦，咁其实都好得意，生咗花出嚟。 嗯， 系啊。咁跟住淋水嘅时候就即系要求唔大，好干都可以唔淋嘅。咁就。即系可能 会唔会淋多啲水，佢嗰啲花就会生得好啲啊？ 需要噶，唔需要。佢都话少淋水，同埋落肥嘅肥料嘅时候咧，都系落得次数多啲，但系每次系少少咯，少食多餐，少食多餐， 少食多餐。 系啦，连烂嘅盆都可以养，去到文章讲，好简单，咁大家可以试下呢个。 因为佢粗生嘛， 系呢个好粗生啊！我好似睇咁多，搵咁多植物嚟讲咧，呢、這个好似真系最粗生嘅一种。 咁佢嗰啲树咧，嗱，我哋成日都话有树皮啦，树皮其实都有好多种嘅。咁佢系嗰种好鞋、好鞋身嘅树皮，定系好滑手嘅？ 哎呀，唔敢同你讲，佢又叫做厚面皮呢种花。 咦，你讲我定讲咩先？ 呢个玉树又叫做 佢个厚面皮啊？ 系啦，佢个花名系厚面皮，因为佢个树皮真系好厚。吓即系树，其实本身树已经系厚啊！你当佢呢个植物系一个系一棵树咁，你摸上去都好厚啦啲皮。 哦，哇，都好特别呢、啊這个。 但系当然啦，呢啲咁粗生嘅，第一件事就系要成日修剪啦。 嗯， 即系修剪先有个形出嚟啦。即系譬如佢可能系啲牙。啲阿叉生到都好长嘅时候，你就要剪走佢，或者唔系个树形，即系变咗系唔系嗰件事嘅时候，就手都系美学嘅一种咯。 嗯， 即系日本人起身追咗一架先，嗰啲咧。 嗯，咁啊令到佢可以就逼个植物咧可以生到一个好靓嘅形状出嚟咁样。 系啦，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下，而呢张相都要俾小白 玉树 摆喺你嘅面书度。 林峰，哦，好嘢喎呢个树喂。有機會真係要揾一揾，香港都揾到嘅。 盆栽應該揾到嘅，咁你樹一定要自己先可以慢慢用心機先上到。你可能要特別去一啲農莊啊，或者係嗰啲專係，你可以有要求嘅。即係如果你話我屋企你知㗎啦，如果你想整個靚啲嘅公園嘅話，有陣時自己一個能力未必得㗎，你揾人規劃，咁可能佢就會將佢哋自己會養殖一啲繁殖場，已經會養殖咗啲樹啦，就成棵樹搬去你屋企。 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玉樹啊嚇。好，今日。唔該曬安，拜拜。 拜拜。 玉樹係咪配林峰最好呢？成語就係、是、但玉樹林峰嘅歌手都有好多噶。 可否一覺甦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 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恶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还有一丝牵挂令我在乎，当天际难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假魔打个招呼。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希望从未吸沾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may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之苦，巧妙地发表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欢呼，全凭爱令人坚持，还有各位的照顾。 这首歌曲来自姜涛的《蒙着嘴说爱你》，听听龙虎帮你推介作品精选，转入晨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不用下下都要有大道理搬出来的。 巴士赶着到家，焦急苦恼在你，想准确预计吧，那年预计他在艰苦的路线中， 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改变不到环境就尝试改变心境。而吴林峰说，今次的创作没什么大道理的，只是想听完的你会会心微笑。 唉，今天是的，控衰哪有人不失的，算了算了算了。 作曲吴林峰，填词有 T-Rex， 编曲 Justin Yeo， 吴林峰 Perry Low， 跟住 Perry Low。 林峰、啊、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林峰《巴士光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 Albert 欧欧瑞强约埋一班老友记，为你送上经典靓歌。 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我。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Albert 欧欧瑞强约定你。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轻谈展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我是星期日晚的曾洁莹。我的第一次是90年代，对于我来讲，轻谈展唱是一个音乐的宝库。你又唤起了几多忘了忘不了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展唱不夜天。 好似你啲咁嘅人，话你意外死，你就系意外死；话你系自杀，就系、是、自杀。 古往今来，杀戮从未停止。 盛世之下，生命又会唔会变得更廉价？ 继盛世、攞命同剑锋二年之后，今年陈冠中又出版另一部同中国有关嘅小说。 今个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落。 陈冠中会分享佢嘅最新作品《北京100公里》。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7:08啦吓，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啊，送走咗联播时段嘅普通话台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月桃之外咧，仲有 Barbie 喺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咧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讲一声早晨。 系咁啊，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2%，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啊，转头咧阿 O 咧都会喺出边啊，同我哋直击埋一阵间嘅天气啊。唔知道会点咧？我今朝咧就都有啲雨水， 系嘛？ 唔知道而家出边会点咧？一阵留翻阿 O 啊，同我哋讲啦。 我今朝就俾个天整蛊咗嘅。 点样啊？ 因为我自己住嘅新界区咧，就系阳光普照嘅。咁啊，谂住诶，应该都挨到翻嚟公司先至可能有啲雨水啩、 嗯。 因为公司都摆咗几把遮喺度嘅。咁啊，谂住诶，可以懒得啊懒啦，系咪先？即系轻轻松松拎小把遮啦。啊，谁不知头先一落车， 吓、 啊，唉， 系啊。 系啊，不过咧，即系留翻俾阿 O 阵间睇下，到底我哋呢一区嘅天气点样啦。 因为我翻嚟嘅时候，都有啲即系同事咧喺深夜工作嘅同事已经同我讲：，哇，头先好大雨啊！ 入边都听到啊！ 唔係啊，佢哋又望到出面咧好大雨，可能佢哋咁啱行開行埋嘅時候見到，係、 哦、 啦。咁、 哦、 我就話冇，我翻嚟嘅時候就微微雨咁樣咯，係、咪？不過都要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嚇。咁啊，而家咧我哋成日出街咧都要戴住個口罩啦，係、咪？原來咧有啲人就做咗啲研究，外國咧好得意嘅，佢哋話到咧如果你係戴嗰啲高規格嘅，譬如外科口罩啊、布口罩啊，同埋嗰啲成日都話咩 N95 嗰啲口罩咧。原来咧戴呢几只口罩咧，令到你呢一个皮肤痕嘅几率咧系会少啲嘅。 嗯， 因为喺呢夏天嘅时候咧，我哋成日戴住啲口罩咧，会令到我哋咧有一种痕嘅感觉。唔知道你会唔会有？ 我又冇啊。不过咧最近咧，可能因为咧晒得太阳多啊，即系长时间。我都好惊呢样嘢嘅，所以我就唔俾佢发生啦吓、即系我自己都会好有警觉性 咁戴帽。咁佢要发生，你好难戴帽啊？ 系啊，即系有啲预防措施咯。 哦，即系你嗰顶帽就啱啱遮埋个鼻哥。 系啊， 我咧个口罩咧又遮埋个鼻哥。 你知唔知咧？我而家系直情咧惊到咧，即系因为惊晒到两字色啦。咁我上个礼拜咪话会做啲户外活动嘅，即系譬如烈日当空带小朋友出去玩咁样啦。咁我直情係買咗嗰啲帽咧，係咧遮曬，唔單止淨係遮到對眼，即係嗱一般嘅，如果係啲 cap 帽啊、鴨嘴帽啊，或者係啲女士好中意嗰啲帽， 哇！你買好大頂嗰啲闊邊帽、 啊，我係買嗰啲好闊邊嗰啲帽，仲要係前前後後都闊邊、啊， 即係似墨西哥嗰啲帽。 都系啊， 阔边帽 系啊，亦都好似人哋啲外国夏威夷嗰啲草帽嘅形状、哦，不过咧佢就系布质地嘅。 系 呢一种帽咧，我系见到咧，即系朝头早嘅晨运客咧都好中意戴嘅。 好热噶系嘛？ 我觉得还可以啦，因为其实咧而家呢一种天气咧，成日都好热天气警告啦。咁晏昼嗰啲时分咧，烈日当空咧，即系你戴住顶帽咧，你吸住条颈或者系吸住前边嘅嗰种热咧，同直接太阳晒住你一段时间嗰种热咧系差。唔多啫， 系啊， 所以我就觉得我宁愿吸住啦。 系啊，我都明白嘅、不过而家即系叫做嗰啲衣服鞋袜啊帽啊，最好咧即系遮到太阳当然好啦、但遮到太阳咧，成日都话研究同你讲，遮到太阳未必等于遮到呢个 UV 啊，系啊，紫外光啊，所以有阵时都要谂下咧，如果啲衫啊、帽啊戴得耐，系咪又要换一换，又换翻啲，又要挡翻 UV 嗰啲咧？咁样，哇，做人真系好多嘢烦啊！ 同埋咧，疫情期间咧，更加系咧，即系呢一啲嘅，譬如啲防晒用品啊、帽啊，或者系太阳眼镜咧，都要勤啲去清洁同埋洗佢。 哦，系啊，系啊，呢样嘢啱。咁大家留意住呢个疫情啦，咁啊继续嘅咧缠绕住我哋，希望佢快啲踢走佢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星期五嘅时间又。有 Toby 喺度， 早晨小花，早晨 Bobby， 早晨啊！ 我见你成日讲交通嗰个腔都越嚟越似 Didi 咧， 系咩？你差啲叫咗我 Didi 啊？ 唔系，我谂住你都会嚟嘅时候都系早晨啊，两位咁样 先。哦，冇，咁又都可以嘅，不过每个人有自己嘅特色噶嘛。 啊，几好，呢、這个唔错。 好嘢喎！ 我睇下你有咩特色先。 哦，咁啊冇乜特色嘅啫， 你嘅特色就系冇特色啊。 系啊，系啦，咁啊，可以讲下有个交通意外嘅位置嘅，喺七咸道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就开始车多啦。就系、七咸道北去翻油麻地，近住芜湖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啊，咁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咁狮隧出翻去九龙方向，车龙就排到去新田围村。路面方面咧，咁净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嘅。咁有两个爆水管嘅位置咧，就提下大家。咁呢、這个。複雜啲嘅，喺元朗嘅合財街去翻浮財街方向，近住合益路咧就全線封閉，咁所有嘅車咧都不能夠由合益路，無論左轉定係右轉咧，都入唔到合財街嘅。咁另外咧，黃竹坑道都有爆水管，黃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記大廈嘅快線咧就封閉，咁晏啲咧呢個會塞車啲啦。咁較早前清水灣道嘅爆水管咧就已經清咗場啦，咁清水灣道入翻去清水灣方向，近住銀影路咧部分行。 車線就已經解封啦，就係咁啦。 嗯，咁啊 ，Toby 都係年輕人嚟噶，係咪？禮拜六又有啲咩活動啊？ 禮拜六日都係又係好沉氣啊！嗰啲咩踩單車行山嗰啲， 哦，落雨喎，如果落雨咁點算咧？ 落雨啊就 取消啦， 做啲室內咯，有時候。咁啊，可能打下桌球都試過嘅，但係公共圖書館嗰啲，即係就唔係話嗰啲有啲 club 有啲咪有啲係有啲 club 咁樣嘅。咁我純粹係嗰啲體育館咯，都有得租嘅，其實幾平嘅。 哦，係啊， 係啊，我哋學生仲有優惠咧，半價嘅啫。 我又冇試過喺體育館打桌球。 其實我唔即係我孤陋寡聞啦。我真的不知道原來體育館有桌球的。 是啊， 即我 是啊， 我的 concept 不知道。 是啦，啊，concept 仲是想住如果要打桌球呢就是去那些桌球室啊。 是啊。 或者找吳安儀傅家俊咯。 或者桌球天王咁樣。唔係，但係就我覺得嗰，那個體育館都幾好嘅，其實嗰啲一來就比較 即康文署嗰啲啊，係 啊，係啊，係啊，康文署嗰啲啊。不過佢係打呢個美式嘅，好似定唔知英式，佢淨係得其中一隻嘅啫。 係。即係大啲定細啲啊？ 佢嗰隻 有冇 number 噶？ 有啊，黃色間條，有綠色間條 嗰啲，美式嗰啲。 係係打呢隻咯，就如果你想打紅色波嗰只咧，定係 英式嘅。哦， 係啦， 係啊， 係啊，都 OK 噶，租兩個鐘打都乜都夠啦。 嚇，乜都夠啦。 係啊，咁好好噶。 後生仔玩啲激烈啲嘅運動啦，你 激烈啲啊？ 唔係有啲羽毛球嗰啲咧？ 哦，羽毛球都有嘅，咁啊都係，我都係喺體育館租場喎。 咁呢個我知，羽毛球咁多年以嚟都係我都係揾康文署幫手噶啦。 唔係你可以公園嘅 都得嘅，都得嘅， 係啦，都 OK 嘅， 幾好啊！嗱，問下啲年輕人咧，又知道咗啊，原來佢哋會打桌球，仲喺康文署嗰度 book 場添， 係啊， 我真係唔知喎。 係啊，仲有優惠嗰下好啊嘛， 知啦，知你學生嘛， 係啦， 好啦，好啦，冇你嘅事啦。我哋天氣方面揾翻阿 O 出場先，早晨啊 O， 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陈哥听众，早晨。 似乎出面天气好差，你个电话开始窒下窒下先。 呢个位咧，呢个位会 呢个位好啲啦，呢个位好啲啊。 系啊，我发现有一个位系成日都差啲，我稍微行过多一步咧，佢就会收得差唔多。 哦，系啊，你唔好再喐啦咁。 嘅地方啦，好，咁啊唔喐咧，咁啊睇到天气今日好翻啲，停啊吓，咁依家已经系落完雨啦，咁啊见到。有啲朋友仔開始喺廣播道嗰度就做運動啦，係啊，咁樣咁啊做運動記得著防線鞋喎，因為啱啱落完雨咁啊，即刻就跑步，睇嚟大家都好想啊，咁啱啱落完雨，理論上又冇咁熱嘅，咁啊其實個時間都係適當嘅，不過就要拉足筋啦，如果唔係一陣跣親或者冇著一啲有坑紋嘅跑鞋咧。咁就好容易跣親咧，跟住你成個跑季咧就可以拜拜噶咯，冇得再跑噶咯。咁所以都係好好保護自己啊嚇，喺朝頭早做運動嘅時候。喂，頭先咧，你哋咪同阿 Toby 咧喺度講打桌球， 係啊， 康文署嗰度，我好想即刻上去康文署嗰度睇一睇，因為我印象之中咧喺康文署嗰度咧，我都打過英式桌球啦， 哦， 所以唔係淨係得美式嘅。咁，哦，但係咧。说迟迟那时快，我又啱啱要接听电话啦，咁啊上网揾唔切，等我一阵 今朝 spot 到你嘅时候 ，spot 到你嘅时候 update 下大家先，因为好似 Toby 咁样讲啦，其实喺康文署嘅场地都打桌球咧，其实又健康啦，又卫生啦，又冇烟味啦，跟住啲人又和蔼可亲啦，咁样都几好嘅，咁啊虽然依家今时今日咧已经有好多新式嘅桌球室啦， 系。 我哋细个讲嗰种波流咧， 唔同啦。而家啲人哋讲嘅运动练习嚟噶啦， 系啦。咁啊，头先你讲神奇小子傅家俊啦，咁近期都话开咗个小朋友学桌球嘅地方咁样啊。咁啊，即系有机会都创业 O2O 揾佢讲下啊，究竟呢个桌球嘅教育事业有冇得做 好啊？好，等听你嘅创业 O2O 啊吓，好唔该晒 O 啊，咁转头嘅快啲翻嚟啦，我惊出边落雨打湿你啦。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咁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朝头早晨光大系咪都系有啲环保嘅 topic 同我哋倾下咧？ 冇错，即管睇下到底除咗香港之外咧，其他地方嘅环保行业啊，同埋啲措施又系点样嘅咧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星期五咧，我哋就讲下啲同绿色环保有关嘅事咯。咁啊，今朝早咧，请到绿色和平嘅 Kate， 早晨啊 ，Kate。 早晨啊，芭比你好，大家好。 啊，我知道咧，好多时咧，环保工作咧，净系自己独立一个地方咧谂嘅政策或者措施咧，可能都唔够噶。我都可以借镜我其他地方嘅环保事业点做。 是啊，没错啊，咁我哋自己绿色和平呢，因为都全球都有唔同嘅 office 啦，我哋有时都会成日即係都交流一下，睇下啊其他国家有啲咩嘅政策啊，或者一啲咩创意嘅手法，我哋香港都可以借镜嘅。咁呢最近呢，我都想即係同大家同啲听众讲下，哇，原来呢韩国呢都有一啲环保嘅好消息呢发生咗。咁香港人即係其实而家都越嚟越多会去韩国度旅游啊，买手信啊等等啦，去呢个韩国嘅城市度观光啦。但咧，其實我哋都比較少咧，真係睇韓國嘅一啲唔同嘅社會嘅政策。咁咧，但係韓國咧，其實佢除咗係一個共享經濟上面做得比較好咧，我哋見到近年咧喺一啲環保同埋氣候變化上面嘅政策咧，都做得越嚟越好喎。咁譬如咧，嗱我哋大概應該都兩個月之前咧都提過咧，韓國嘅執政黨啊，叫共同民主黨啦，佢哋就宣布咗咧，國家即係會做一系列嘅氣候減排嘅措施。咁佢哋直情係抄緊西方一樣嘢叫綠色新政嘅一個轉型政策啦。咁佢哋咧除咗即係中央嘅政府咧嚟到去承諾會做呢一樣嘢，通過一系列嘅新嘅政策引導佢哋成個國家咧走去低碳經濟轉型。咁呢個計劃其實包括咗好多，譬如對再生資源嘅大規模投資啦。咁收一啲叫做碳税嘅嘢，即係你如果排放得多嘅，我要收你重啲税咁樣，嚟到希望一啲公共事業或者公司咧做好減排。咁另外咧，亦都會要求一啲嘅國內或者國外嘅投資咧，唔好投資一啲咁多碳排放嘅項目。咁同埋亦都建立咧一啲嘅教育中心啦，希望支持一啲嘅工人啊，即係本地人咧，向一啲環保嘅工作咧嚟到去學習一啲新嘅技能，同埋佢哋嘅工作上面嘅轉型嘅。咁佢哋都承諾咗咧，即係呢啲嘢好似好高大空啦，咁佢哋仲會再做多啲中間小嘅政策，同埋唔同嘅 set 一啲時間點，去到等大家，等佢哋嘅國民都可以監察住呢個政府有冇做到佢哋嘅工作。咁我哋見到即係哇，好似好勁啊！即係著除咗自己去一個新嘅經濟模式去到轉型之外，仲承諾佢哋嘅人民話啊，我哋都希望你哋可以同我哋一齊就一齊監察呢個社會嘅轉型。咁最近呢，即係呢個都係兩個月之前中央政府佢哋嘅宣布嘅。咁咧，我哋啱見到上個月咧，咁其實整個韓國入面都好支持呢一個政策啦。咁佢哋呢除咗中央嘅政府之外呢，佢哋即係成個國家咁大呢，佢哋有大概228個地方嘅政府嘅。咁其中呢有226個地方嘅政府呢亦都承諾，即係跟隨呢個中央政府去到承諾呢，佢哋都會喺地方嘅範疇入面呢推動更加多嘅環保政策嘅，咁包括咧，即係佢哋自己地區咧都宣布進入呢個氣候緊急狀態啦，咁會制定佢哋自己地區佢哋個地方嗰個具體嘅温室氣體減排目標，咁希望幫助咧全球升温限制 1.5 度入邊嘅，咁佢哋都希望咧即係可以自己嘅方法嚟到去擴展更加多嘅可再生能源啦，咁譬如可能係鼓勵一啲建築物會安裝太陽能板咁樣，希望咧可以制定某一個比例嘅區域能源自立。咁同埋咧，亦都承諾咧，會同民間咧更加多嘅緊密合作嘅，因為佢哋都理解到咧，其實減緩成個氣候變化減排啊，唔係淨係政府或者係企業嘅努力咯，好多人嘅生活嘅模式咧，可能都需要一齊去到改變嘅。咁同一時間啦，即係佢哋自己地方政府自己承諾自己會咁做之餘咧，佢哋更加講啊，佢哋亦都會積極要求中央政府同埋佢哋嘅國會咧嚟到去做更加多嘅政策。真係實踐佢哋嗰一個國家去到2050年達到零排放嘅目標囉。咁我哋都見到哇，韓國真係上下一心向住呢一個嘅綠色轉型呢，其實踏出咗好大嘅一步。咁我哋都見到係亞洲入面係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先鋒啦，去到有機會可以帶領其他唔同嘅亞洲國家亦都走上同樣嘅道路囉。咁頭先講咗政府啊嘅功能啦，咁另外呢，其實韓國呢最近呢佢哋一間公司呢都做出咗即係一個都係幾厲害 外嘅成績㗎。咁、我相信大家都聽過樂天超市啦。我哋香港人如果去嗰邊嘅話，總係我要去超級市場買禮物咁樣，咁就買手信啦，好多嗰啲嘅食物咁喺嗰度買嘅。咁呢間超市咧喺6月8號啊，佢正式宣布咧，佢定咗一個目標，喺2025年前咧就會將佢哋即棄塑膠嘅量啊減半。咁同一時間呢，佢哋亦都推出咗一系列嘅酒數政策啦。咁呢包括啲乜嘢呢？包括話首先水樽嗰一個招紙呢，佢哋唔會再印上去。另外佢哋呢亦都會減少佢哋熟食部所有預先包裝嘅容器。同埋呢對一啲自備容器購物嘅顧客呢會提供一個折扣優惠啦。呢、這個香港人可能去買嘢自己帶個袋呢會便宜啲㗎。咁同埋呢佢哋亦都會去研究呢會唔會有一個按樽制嘅模式。等啲人呢等啲顧客可以循環使用嚟到去減少一啲包裝。咁、我哋見到哇其實係好犀利嘅，因為據我哋了解呢、這個應該係亞洲首間作出一個咁長遠承諾嘅大型連鎖超級市場。咁呢個消息其實好多嘅國際媒體都有報導嘅，咁包括 Bloomberg 等等好多個國內外嘅媒體都報導咗啦，咁引起廣泛嘅回應。咁即係我哋見到呢間香港人咁熟悉嘅超市都做咗呢一個創舉啦。咁我哋自己嘅超市又點呢？我哋本地嘅超市，咁我都覺得香港人唔使話得個恨字嘅，因為我哋都見到呢，其實我哋自從喺即係綠色和平啦，喺五月發布咗一個香港連鎖超市走數表現評級報告之後呢，其實我哋兩間龍頭嘅超市呢都有回應，佢哋呢都會實行一啲嘅減數嘅政策，雖然係冇樂天超市呢個咁大型同咁長遠啦。咁但係譬如佢哋一間佢都會計佢哋有一個嘅自攜容器嘅買消費品嗰個站之外啦，咁佢哋呢亦都會開始去淘汰一啲嘅難以處理嘅塑膠，同埋咧發展一個可重用嘅包裝模式。咁另外一間超級市場咧就更加確實啊，因為佢俾咗啲數字我哋，佢就話2020年內咧希望可以減少180萬件新鮮產品嘅塑膠包裝。咁同埋咧每一年咧都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唔少於 25% 嘅減即棄塑膠包裝嘅承諾。咁當然呢個報道咧佢哋就唔係咁透明嘅，可能佢哋都俾啲後路自己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係大家消費者都要知道，要共同去到監察。我哋可能本地嘅機構啊公司都可能要踢一踢先至喐一喐啦，未必會喐得咁遠。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到佢哋係有喐嘅。我哋嘅監察、我哋嘅要求、我哋嘅堅持咧，其實係會帶嚟更加多嘅希望。咁踏出第一步唔容易啦，咁但係我都相信香港人其實值得擁有更好、更加多嘅選擇嘅。 係啊，我感覺上覺得咧，其實香港人咧對於環保嘅意識咧係越嚟越提高嘅。咁我聽阿 Kate 講咗咁多咧，韓國嗰方面咧，到底佢哋係點樣實施一啲環保嘅措施啦？其實頭先聽到你講咧，超級市場嘅嗰啲措施咧都唔係咁難啫。嗱，香港有啲牛奶嘅都可以按樽啦，又或者如果係自攜購物袋可以減翻少少錢，有啲折扣咧，其實都幾好喎、我作為消費者咧，我都會響應。 係啊，冇錯啊，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鼓勵嘅措施嚟㗎。 係啊，咁希望咧，我哋咧本地都可以有更加多嘅環保措施啦，令到大家咧，無論係消費者又好啦，或者係商人都好啦，大家都可以咧更加有動力咁樣積極去提供呢個環保嘅措施同埋服務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綠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咯。 OK， 拜拜。 晨光大學。 소리가들리면그땐내숨소리가가빠져그래꽤나오랜시간을나조차도모르게너는날물들여갔나봐어느새부터일까나의시간은 进来，有那么多嫉妒，难洗干都자꾸생각나미칠것같은사람도너와함께면할까 全世界都有讲环保的时候，全世界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独特的音乐，日本、韩国，全世界都一样会有自己的环保议题。这一首是歌曲 You are so cold You are cold Hazel 的这一位歌手的新作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特区政府说，前日有参与违法和暴力活动的人展示或藏有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句的物品，当局严正谴责任何挑战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发言人又说，港区国安法禁止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呼吁社会大众必要以身试法。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表示，已经离开香港，基于风险评估，暂时不便透露更多资讯。罗冠聪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未有透露他身处什么地方。他表示，香港的示威和命运令世界认识到中国真正的威权主义，认为全世界应该站起来，将人权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罗冠聪表示，现时香港的情况显示一国两制的终结，两制不在，中国变得强大的同时亦都无视人权。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将会转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参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法案，有关法案日前已获得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对参与制定港区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惩罚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要求制裁在实质上有份参与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作承诺责任的人士或者单位。提案的是民主党议员范霍伦和共和党的杜美。范霍伦形容，现时是紧急时刻，是迫切需要进行立法。杜美表示，通过法案清楚表明参议院的立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七咸道北啦。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翻油麻地，近住芜湖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进。发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车龙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咁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龙尾去到顺利村。咁后少少近住汇基书院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去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 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喺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青龙头。咁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都系慢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元朗嘅合财街咧有爆水管嘅，元朗嘅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全线封闭噶。咁揸车嘅朋友咧系不能够由合益路左转或者右转咧都不能够入翻去合财街噶。咁喺黄竹坑道都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就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咁较早前清水湾道水管工程就已经完成咗啦。清水湾道入翻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咧封路重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电台下日新闻分，黎志刚和你十开心。 好有自信噶！ 我全世界中西日韩嘅歌都识晒噶，我零岁已经开始听歌噶啦。 佢好有要求噶， 你以为我拣歌求鬼奇啊？我唔系喺个唱片柜度攞噶，我喺屋企私人珍藏扑翻嚟噶。 佢啊，仲好玩得添。 你玩我定我玩你啊？ 咁不如一齐玩啦！ 好啊，听日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等我李志刚话俾你知咩叫自信、要求同埋玩得啦。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有奖问答，坐港铁听音乐睇手机要点样调校音量 ？Sir， 要尽量校细音量，唔好嘈到其他乘客。 特别系听 Give Me Five， 细细声都已经好好听。Sir， 最弊你哋讲嘢好大声咧，咪一样嘈到其他人。啲礼物没收，留俾听众。 各位想玩游戏赢礼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嘅有礼节目系 Give Me Five。 思芬啊，你女朋友有咩缺点啊？ 杰堂，我女朋友冇缺点㗎喎。 点会啊，一个人点会冇缺点㗎？ 自从佢做咗我女朋友之后，佢就冇晒缺点，全部变晒优点啦。 到底佢讲緊咩呢？如果你都想知嘅，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因为今个礼拜我哋会讲下，原来我可以接受另一半咁样嘅陋习。 我女朋友真係完美㗎。 好好地一个人搞成咁。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谜底解开啦，今朝 spot 到你有咩谜面呢？就系头先我睇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时候咧，Toby 就话佢会去康文署嗰啲场地咧就玩呢一个嘅桌球，咁佢就话美式桌球嘅，咁我哋就话搵一搵先， 系啦，咁啊。仲有英式桌球嘅，其实咁啊喺康文署嘅网站咧，咁就揾到出嚟啦，咁样可以咧叫做攻击翻啊平时嘴嚼嚼嘅交通报道员 Toby 啊 ，Toby 啊， 系不过 Toby 其实好乖嘅，咁你见佢 你系咁认为？ 系啊，佢打桌球都喺康文署打、啊，曳啲嗰啲都出咗去出边打啦，咁样系嘛？ 出边打都系好乖嘅。 系啊，依家真系唔同咗年代，我哋成长嘅年代话，喂妈咪啊约咗小白去督波咁样。啊即刻攞棍， 唔系第一样就以前已经冇室内禁烟啦， 系啊系啊， 系咪 咁啊？嗰阵时 都已经唔同啦， 系乌烟瘴气啊，嗰啲场所咁啊，依家系好明显有改善嘅。咁啊，几多钱一个钟，同埋边度有得打咧？你自己上翻康文署嗰康体通嗰度咧，自己睇睇就知道啦。咁但系咧一睇落去咧，发现香港咧都几多康体活动噶，包括咧有草地滚球啦，仲有咧室内嘅高尔夫球设施。即系可能咧， 练开波 系啦，练 开波模拟噶， 佢系模拟嘅，应该对住个 screen 咁样咯。咁你就打都系照打嘅。咁当然你出尽力咁样打，其实佢嗰个 screen 都会食咗你咁嗰啲力啦，同埋俾你练习下推杆啊嗰啲动作咯。咁呢啲都几有趣啊吓。所以礼拜六日嘅时候做咩好咧？有冇机会啊做下呢啲室内嘅一啲康体活动啊吓？咁你当然会话喂如果落雨嘅话咧，真系唔好行山啊。咁啊真系啊，嗰啲户外活动就减少翻 eat 啦。咁但系咧，喂，转个角度啊，仲有啲室内嘅运动啊，包括睇波啦。喂，有位朋友咧，我哋识咗佢十几廿年啦，就系咧前啊曼联嘅队长朗尼咁样。喂，朗尼又入世界波， 世界波系啊， 系呢个肥仔真系越老越可爱。 朗尼嗰个样，我觉得都几唔系朗尼，唔知点解咧。 唔系朗尼系植咗发啫，其他嘢都 唔系。佢啲须好劲啊，朗尼， 因为。头上唔多就要喺下爬多翻啲 balance 翻啊！啲毛发嗰 啲须咧留到似东欧人，我觉得 系啊，喂，咁又系咁啊，但系咧佢又唔系东欧人身材，其实朗尼咧即系唔系好高大嘅，所以咧亚洲人睇咧特别有一个叫共鸣感啊，即系你有阵时觉得伊巴谦莫域嗰啲咁高咧，好难接触得到啊嘛，朗尼嗰啲咧。矮矮肥肥啊，即系相对矮啲啦。咁当然你话喂，朗尼都唔矮噶，朗尼都唔知几多公分嘅。咁系嘅，咁但系你喺英超嘅比赛入边，你对比嗰啲真系超级高嘅球员啊，朗尼真系矮一截嘅咁样。咁佢又入世界波咯，呢位34岁嘅，真系阴功啊，要叫老将啊吓。琴日咧就喺凌晨嘅英冠啊，一记咧鬼影罚球啊，射破咗咧。普雷斯顿嘅大门，咁打比棍咧，亦都凭住呢一个入球咧，以1-0咧赢波啊，夺得升班附加赛嘅机会嘅资格大增，有冇机会升上 英超咧？咁样 系啦，咁啊，喂，打比棍如果真系可以上翻去，都系算系朗尼，即系又做球员又做领队啦，因为佢而家有兼任教练噶嘛，喺打比棍， 几好啊，我觉得咁样 大熟大用。所以张家辉话斋，男人成功咧，有阵时真系要睇35岁以至40岁呢黄金嘅5年啦吓，咁啊，唔知朗尼咧系咪有机会啊成功转型啦，即系由球员年代咧成功咁样过渡咧去教练嘅年代， 咁咪啱咯。嗱，而家转型嘅话，转踢防中加远射。 系啦， 系呢个对板啦， 系啦呢个对板啦，咁样 咁啊继续踢多几年啊嘛，你踢防中唔使走得咁犀利，咁啊又有远射， 系啦系啦， 搞掂， 系啦，跟住咧就慢慢咧就再入多几球啦，再攞啲好成绩啦，咁带领球队踢得好啦，跟住咧喺教练嗰方面咧就慢慢咁样有机会带到队波上英超，到时咧苏斯克查咧。就应该大圆曼联嘅，跟住仲唔系？ 唔知啊。 后朗尼年代去翻教曼联，咁你估都估到，其实朗尼一定系最想教曼联噶啦。咁但系依家系储紧子弹啫。 可能中意爱华顿咧。 不过咁呢两队佢都会真系重要，你都讲得好啱。咁但系曼联薪水高啲吓，点称都系。 唉，本身咁有钱咧，我觉得其实佢哋有阵时都唔系 为啖气啦，或者 为一种情义结啦。 系啦，咁啊，喂，转个角度咧，J D 方面咧，礼拜六开波啊吓，头场咧大阪打比啊，咁但系咧就有报道出嚟话 J D 方面都要扑一扑水啊，因为咧。 荷包麻麻地， 系啊，球员又减薪咧， 系啊，球员又减薪啦吓，咁啊呢个都系迎来全球嘅一个比较坏啲嘅情况啦。咁啊日绩方面咧，唔俾入球场咧，影响到好多嘢，包括咧平时咧喺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咧，卖酒卖啤酒嘅呢个可爱嘅啤酒女郎， 系啊，好似捉鬼敢死队咁样啊！佢哋孭住嗰啲大桶酒噶， 系啊系啊， 同埋去睇佢哋球赛，无论棒球定还是足球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叫做卖冰多嗰啲便当，便当女士啊， 系， 咁佢哋都会孭住喺个背囊嗰度有啲热辣辣嘅便当。 小麦便当女士靓啲定啤酒女郎靓啲咯？想请问， 都系嗰班人。 我未睇过 J Lead 吓，即系小白睇过， 都系同一班人嚟嘅啫。 我都系同一班人嚟， 系啊，都系同一班人嚟 嘅 咋。 因为嗱，我而家睇报纸上面嘅照片咧，都真系好卡哇伊靓嘅。 嗯， 即系咁，当然啦，日本人做生意啊，你知道佢都系好有商业嘅头脑嘅，咁样识搵都搵啲靓女嚟卖下啤酒啦，咁啊，咁啊，亦都喺啲啤酒嗰个区域嗰度咧，就会卖下纪念品嘅。不过咧，呢个系从前嘅故事嚟嘅，咁啊，依家唔俾你入去球场嗰度啦，咁啊，令到咧呢啲啤酒女郎嘅生意咧都要减薪啦，甚至乎要减少添啊吓，咁啊但系日绩咧又俾呢、這个。日本棒球嘅啤酒女郎咧嘅数量咧就较为少啲嘅咁样，因为足球咧需要长时间专注球赛嘅动向咁样，咁呢啲都系受影响啦。咁你话喂 J D 重开有咩制度上嘅改变啊？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咁啊包括咧就停止使用呢个 V A R 啦。咁啊呢个又有少少匪夷所思嘅。你正常咧就因为疫情嘅缘故咧禁止咗叫做球迷去入场啦，应该用多啲 VAR 用多啲科技， 因為 VAR 入面咧，其實佢有一間嘅 control panel， 咁啊嗰個叫控制台咧，其實間房唔係好大，佢哋都係因為擔心控制房入面嗰個嘅疫情問題，所以先至停咗呢個 VAR。 係啦，完全就係呢一個原因啦，咁就停止咗呢個 VAR 啦。咁啊，當然你話都係今年係 J League 第一年用 VAR， 咁頭段都有啲為人詬病嘅賽果啊。咁啊，不過算啦，嗰啲當一筆布抹咗佢，唔好再講啦嚇。咁啊，喂，冠軍嘅球隊咧由原先可以获得咧3亿日元啊，大概咧2100万港币咧，减为咧1.5亿日元啊吓，咁啊喂，奖金减半， 1.5亿日元 啊，咁啊减半啊吓，咁啊就连咧排第二、排第三嘅球队咧，奖金咧都要咧减成一半咁样，夏季嘅转会窗咧亦都会有机会延长啦咁样，因为始终仲未做到一啲球员嘅交易啊，咁啊睇睇积分榜咧，现时咧 J 呢方面排第一嘅球队咧就系广岛三箭啊吓，咁啊第二咧就系升班马帕雷素尔，喂帕雷素尔真系踢得几好，上年咧由呢个越早咧升上去啊，咁啊越踢越好，反而咧啲传统嘅劲旅啊，我哋由细听到大嗰啲咧，鹿岛鹿角啊、清水心跳啊、北海道札幌冈萨多啊，全部都系榜尾嘅球队啊，咁啊呢啲。真係要睇下禮拜六嘅時候有冇機會改變一下呢啲排名啦嚇，咁啊亦都有另一位小白啦。如果大家想睇神户勝利船嘅恩尼斯達咧，咁啊仲喺陣中嘅，咁啊冇離開過日本咧，咁啊繼續會踢波。以為恩尼斯達會提早完約，早啲翻去佢嘅家鄉故鄉嗰度添啊，咁啊點不知未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咁啊大家中意睇日本波嘅球迷咧？啊！禮拜六咧就可以睇下波啦， 系啦，快快手咧睇埋一啲啱啱踢完嘅戰果啦。咁皇家馬德里咧，咁星期四西甲主場就迎戰基達菲啦。咁爭取6连胜，咁亦都咧就係又贏咗啦。咁呢一個皇家馬德里上場咧就作客1-0小勝愛斯賓奴啦，重啟5场连胜啊。咁啱啱睇佢咧就踢完呢一個比賽之後啦，咁積分榜西甲方面啊，佢同巴塞隆拿咧都係踢咗33场嘅。咁而家皇馬就74分。咁巴塞隆拿系70分，咁似乎咧而家都有少少感觉咧，就系 high 到呢个奖杯边啦。好啦，咁已经直头代埋呢一个嘅联赛冠军嘅，咁英超方面见到啊利物浦啦，利物浦咧就喺球场方面啊对呢一个边个咧就曼城，曼城主场4-0啊。是4-0大胜啊，咁提前封王嘅利物浦，咁啊见到曼城咧亦都系列队欢迎利物浦嘅球员进场啦，不过即系红军啦，攞咗呢一个冠军梗系开心啦， 休息下， 唔知会唔会系因为咁咧就所以就放慢咗佢哋嘅脚步啦。咁另外亦都见得到咧，沙拿上半场有一次咧具威胁嘅埋门啊，唔能够入网之余啦，曼城之后咧完全控制咗战局啊，更加20分钟之内。 入咗三球啊！咁、所以咧都见到今次咧嗰个嘅纪录咧都系几夸张啊！ 赛后如果访问高普都觉得 高普都应该会闹人噶啦， 都轻轻闹下啦。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啊，都话咧去到季尾呢啲赛果咧有啲古古怪怪嘅，咁啊球迷们都留意下啦。 系啊，嗱，仲有咧就系曼城咧，讲开曼城又继续讲埋啦。咁啊，体育仲裁法庭咧就喺星期四啊，最后一次咧就宣布啦。咁啊，曼城啊经过上诉之后，会唔会咧就真系需要停赛两年咧？咁呢个上诉咧就会喺今个月嘅13号，咁啊就会咧就得到最后嘅裁决。如果今次呢个上诉都失败嘅话咧，咁啊曼城就喺欧洲战场方面啊讲两年啊 goodbye 啦吓。 In a world where you feel cold, you gotta stay cold, oh baby. Yeah. Miracle taking I'm on right. 今宵もう眠らない。月明かりを頼りに君の元へ hide and seek. 心へ年伸び込んで君の間近近づくのさいつの間にか。汚れも知らないなその瞳はダイヤどんな宝石よりも beautiful な運動も目取れてしまうほど君から目離せないのも時計の針下げ動きを止めるよ、oh, Let it flow、oh. Stay goldするよ baby もうボビーな君を優しくいただくのさ君の深いところな 啊、真系好啦，又有新歌听，佢哋系 BTS，、哦、不过佢哋唱嘅系日文歌。 系，我就啱啱想话咩文？ 系日文歌嚟嘅吓 ，Stay Gold。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吓。嚟到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啦，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喂，真系想问下你啊，嗱，你屋企咧就有狗狗啦， 系啊， 狗狗做过最顽皮嘅一件事系乜嘢咧？ 咬烂我啲嘢咯。 已经是最顽皮， 愤怒啊， 系嘛？但系咬烂嗰样嘢嘅价值会唔会系即系好贵啊，或者系好难买得翻嘅咧？ 好难买得翻系一个最深噏嘅嘢咯，即系有阵时候可能有啲叫做嗰啲叫咩 figure， 咁佢就咬烂咗个头咁样，咁呢个公仔咬烂咗个头， 依家情有独钟喎，睇 又买唔翻咁样， 系咪牙痕啊？ 诶，应该系憎我啊，可能话过佢嚟啊，小气， 会拣啲 figure 嚟咬都 系啊，佢就特登啊伸个头入去我个袋入边攞个 figure 出嚟嘅，哇！ 其 实 佢系咪想玩咋？ 佢想玩我啊，肯定系。 喂，伸喺个袋度，咁即系伸嘅。 新新地 系嘛，我啱啱买翻嚟嘅啫。嗱，你觉得figure 即系对于你嚟讲，可能个价值都系非常之咁珍贵啦。或者如果难买得翻嘅话，都系啦。 因为其实我好少买 figure， 我唔多买 figure 噶、 都系 就系嗰几只，其中一只俾佢咬咯。 但系嗱，换个角度睇啦，咁好彩咧，就系佢只系咬烂啫，就冇吞咗啲嘅配件落肚。我有个朋友咧，就曾经试过狗狗咧，系吞咗佢嗰条咧银行密码。时落土 哦， 即系咧，你知道有时 咁佢连银行密码唔系银行都启动唔到。 佢咁啱线咧，就系 要 过 数系嘛？ 系啦，佢就系啱啱喺个电脑旁边就摆低咗嗰条密码时出嚟，就准备咧阵间就要用嗰个密码去即系做啲 e-banking 嗰啲服务啦。谁不知转个头发嗰啲唔见咗嘅咧？咁跟住之后就系俾只狗即系担咗，咁但系搵嘅搵唔翻，咁就怀疑佢吞咗啦。咁后屘就真系好紧张，因为即刻带去睇医生，惊住有啲咩唔舒服。因为其实那嚿嘢都几大狗噶嘛，唔知点解会吞咗啦，咁就觉得个狗狗系有少少即系好似唔系好妥噶啦个样咁，咁于是即刻带去睇医生啦。咁好彩后边系冇事嘅，咁呢一突然之间会讲呢一样嘢咧，就系因为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呢个国际新视野嘅话题咧，都系一啲顽皮嘅宠物，咁而且咧都系一只狗嚟嘅，咁啊讲紧就系拉布拉多犬啊，不过佢吞咩咧？呢样嘢咧体积就唔大，不过咧份量就够晒，而且咧仲系价值不菲嘅吓。 哇！ 因为佢吞咗两粒钻石。 哇！佢都几识吞。 嗱，我首先觉得 做咩佢 谂 住嗰啲走私啊？ 我首先觉得咧，嗱个主人咧系最大嘅责任嚟嘅。你有冇理由俾佢吞到粒钻石？ 系咯，钻石。本身都應該係唔會周圍擺嘅， 係啦，你仲要係一粒粒嗰啲鑽石，你唔係鑽石戒指或者鑽石頸鏈，即係唔係話隨便除低咗擺住喺度先啦咁。啊，到底點解會擺兩粒鑽石喺度咧嚇？ 不過你又講得啱喎。一般人屋企咧有钻石咧，一定会黐住啲耳环 啊、 戒指噶嘛， 即系摆出嚟咁开扬。 系啦，正常人又好少会有一粒粒啊，纯粹只系一粒粒嘅钻石喺屋企。 呢一个钻石， 佢卖钻石嘅。 嗱，我哋阵间一路睇个古仔落去啦。我想话咧，呢个钻石真系好得人惊啊！两粒嘅钻石咧，夹埋嘅价值咧系15.4万港元。 哇！ 而且咧个主人系睇住佢吞嘅。 吓、啊！ 咁然后咧个主人系当场吓到崩溃。因为哇，我唔知道佢到底系担心只狗所以崩溃啊，定还是因为吞咗十几万钻石所以崩溃啦？佢就冇讲嘅。嗱咁啊，其实讲紧咧系咩事咧？就是、因为佢咧呢一只狗狗咧系6个月大嘅啫。咁啊，事源咧就系话有一间嘅宠物医院啊喺印度嚟嘅，咁咧就接获咗咧就系有个狗主咧就带住一只6个月大嘅拉布拉多犬咧就去求诊。咁啊，主人咧就同医生讲啦：，其实狗狗即系虽然咧系几个月大啦，但系都观察到佢咧。就是好喜欢咧乱咁摆啲嘢落口噶啦，已经咁。于是咧有一次咧带佢去自己翻工嘅地方啊，原来呢个主人咧谜底解开啦，佢就系从事呢个珠宝店嘅朋友，系、 哦、 啦。咁于是乎咧， 正常人唔会有啲咁 系啦， 点会 周屋都系 钻 石嘅咧？咁啊，咁原来去到个朋友屋企咧，咁啊真系周围都系呢啲咁嘅宝石啦。咁狗狗咧，似乎對於呢啲零零地嘅嘢咧，就覺得好吸引喎。咁咁啊，唔知點解佢會聯想都係食得啦嚇。咁於是，一口就吞咗兩粒鑽石。 係咯，點解狗狗會中意鑽石咧？你諗下，佢又唔係食物。 零零地应该觉得得意啫，冇理由会觉得食得噶，系咪先？ 系咯， 咁呢个唔知点解啦。咁但系咧，当佢咧带到佢去医院度求诊嘅时候咧，好得人惊嘅一件事就系、是、咧，发现咗啊，照呢一张嘅影片，即系照嗰啲 X-ray 咧出嚟咧，即系狗个肚入边原来有啲乜嘢咧？除咗钻石之外咧，仲有一支针啦，两粒外套嘅纽扣啦，橡筋啦，同埋线头嘅。即系其实全部都系啲细细件嘅嘢咯。 其实咧，我都唔系好敢带我只狗去照 X 光啊，我都惊喺个胃嗰度。 咦？点解我见到我 figure 个头嘅咁？ 系啦， 应该唔会嘅，我谂。不过即系原来咧，咁样一照，先至发觉原来本身已经食咗咁多立立杂杂嘅小物啦。咁所以咧，阿主人咧就啊，好好彩，就系话咧，做咗个小手术之后咧，只狗狗系要拎翻啲嘢出嚟， 要啦。 同埋 最得人惊系嗰啲咩针啊， 系咯，点解吞到支针落去咧？ 谂起我都好惊啊！ 即系你 话 圆圆地，圆圆地咁样啦，即系譬如钮啊，都圆圆地啦，橡筋都 线头咁样， 系啦， 都算软 熟啲啊，起码都系咪先？哇！你真系吞咗支针落肚， 系啦。 今次好彩冇事啫。哇！如果真系有咩事，支针吞到一半，吉住咗喺嗰啲咩 唔好再讲啦，唔好再讲啦，好恐怖。 觉得毛管洞嘅主人咧就啱晒啦，真系要提醒大家一样嘢，真系将一啲危险品啊，同照顾小朋友一样啫嘛。你冇理由摆一盆热水喺佢隔篱，搏佢去。反斗顽皮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养宠物都系一样嘅啫，即系如果你咧唔想俾佢吞咗你啲钻石啊，又或者啲好有纪念价值嘅嘢， 自己收佢， 系啊，特别危险品真系要好好收埋啊！ 且未有遵守社交距离限制，美国有卫生官员警告，即将举行嘅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可能会引致人群聚集，加速病毒传播。多个城市因应疫情已经取消烟花表演，佛罗里达和加州已经关闭沙滩，加州亦都重新关闭或限制酒吧、餐厅和戏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80点，升1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21美元，卖出1,775.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9，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7，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24，欧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今早普遍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影响到龙翔道好挤塞噶。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都好长，排到去风力楼噶。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近住启泰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啦龙翔道啦要经观塘道去伟业街，咁所以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受影响，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风力楼。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去观塘方向。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元朗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驾驶人士啦，不能够由合益路转入去合财街啊，就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元朗嘅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咧，需要全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合益路转入去合财街。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啱啱收到咧，较早前伟业街嘅交通意外，而家比较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去启祥道嘅唯一支路需要封闭啊！就系去启祥道嘅支路，咁啊唯一行车线嘅啫，需要封闭，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咁挤塞。咁另外咧，琴日都受影响嘅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咁呢个时间咧就冇琴日朝头早咁塞车，咁只系车多少少，咁啊留意啦。就系黄竹坑道由于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咁另外清水湾道较早前咧有爆水管，而家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嘅封路重开啊。清水湾道入清水湾，近住银影路嘅封路就已经重开。咁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咯。而家咧近住星河名居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前少少星辉豪庭一段咧都系挤塞。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依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啊，我翻工已经好俾心机咁扮靓噶啦，但系妞妞都成日话我 hea 佢，你可唔可以帮我劝下佢，唔好再咁话我啊？ 亲爱的 Kitty， 妞妞成日话你，佢都系想为你好嘅啫。嗱咁啦，等我帮你送首歌俾妞妞。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8:11，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 Barbie， 但系冇咗彭爷爷，点解？ 哦，身体不适嘅嘢咧，控制唔到嘅。 系啊，彭爷抱恙啊，今日咁啊，留待咧星期一咧就翻嚟晨光嘅团队啦。咁但系咧今日嚟讲啊，星期五咧要秉承翻阿彭爷嘅作风咧，会讲一讲啊呢个通胜。啊，今日通胜嚟讲是好日子嚟喎、 哦，好日子咪好咯。 系啊，有十几廿样嘢都系适宜进行。 哦，咁真系好好入喎，如果系咁。 系啊，包括嫁娶啦、祈福啦、开光啦、开市啦、交易啦、入宅啦、安床啦等等等等啊，有啲唔识读啊，你都知道啦，即系有啲古字嚟啊，费事献丑啦，读错麻烦啊，咁啊忌嘅嘢咧，亦都系唔多嘅，譬如嗰啲安葬啊嗰啲，咁即系相对啊，你二嫁娶啊，应该都系忌安葬嘅，即系做红事就未必 系啦，唔会冲撞咗嗰样嘢噶嘛， 系啦，咁我哋啲传统智慧噶嘛，咁啊睇埋个天气睇下正唔正斗啊， 嗱今日咧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吹和缓嘅偏南风，亦都展望咧明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咁我要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咧雷暴警告咧嘅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朝早上嘅10:00，现时室外录的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91%啦。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咧，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咧，第一个见到的咧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的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8:15啊，继续请嚟我哋晨光嘅好朋友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早晨，哇，琴日啊，港股叻仔啊吓，697点咁啊，上翻去25,124点啦，咁啊，今日个市有冇得继续向上升上去先？ 少少地都有啦，但系今日嗰个动力可能会略为减弱咗，因为见到外围美股咧就本来都系威系势升好多，但系咧美市都升幅都收翻窄晒，喺美国上市嗰边嗰啲 ADR 都系嘅咁。咁不过咧值得一提咧就系、是、港股啦，喺过去呢段时间其实好似你咁讲啦，都算系咁啦，表现到。咁当然我过去亦都有讲过几个重要嘅一个。位置嘅，譬如3月12日有個下跌裂口啦，同埋其實3月初嘅時候咧，仲有多個下跌裂口嘅。咁如果你話真係以我哋好簡單、好籠統講，年內嘅高位即係1月初接近29,000啦，亦都講到年內嘅低位，亦都接近21,000。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技術上嘅角度去睇所謂黃金比率，一個反彈嘅幅度嚟計又好啦。又或者讲250天移动平均线又好，总之呢再加埋个裂口都好呢，几吻合地呢喺26,100呢都系一个好大嘅阻力嚟，因为几个位呢都系嗰度，咁所以我会相信而家睇上去呢虽然望落去都好似咦唔系好多啫，即系26,100睇上去咁样，咁但我諗呢唔够1,000点呢个嘅距离呢就好似感覺好近在咫尺，但係我會覺得去到呢啲位置呢個阻力會相當之大，即係我一句講到尾啦，我唔相信話呢個月可以上破得到呢個位置囉。咁但係整體的而且確係嘅，即係全球股市嘅氣氛都係好嘅，即係所有央行都係啲超級寬鬆嘅政策嚟嘅，資金反彈嘅程度係相當明顯，尋日都講港匯好強，咁個港匯強亦都得兩原因啫，一係就買股票啦，又係抽新股咯，都冇第三個，一係就係兩樣一齊做咯，所以咧變咗個港股都係真係仍然都係 叫做相对地比较好表现，咁亦都系腾讯啦，亦都系继续咧，即系领军啊，继续带住个恒指去上嘅。咁但系今日可能嗰个升幅就比唔上寻日咯，我相信吓。 系咪因为腾讯都已经上现到啦，个估值高啦，而且已经升咗好多。不过真系唔可以估顶啊，腾讯呢一只股份，因为佢下一上十几廿蚊咁样。咁当然你持有。果然之系开心啦，咁但系其实上个礼拜都有啲听众朋友话，喂，其实510蚊买啊，惊唔惊啊？咁啊，果然之唔惊，琴日一上翻升多19蚊上去，咁依家企稳咗喺518蚊，咁啊 ，Dicky 系咪都即系要，即系佢会回吐少少，但系都系持续向上居多咧？关于呢只七零， 始终你。即係好客觀嘅幾樣嘢，即係一你睇佢個基本面，睇個盈利表現；二你睇下市場對於佢嘅睇法係點，究竟有冇資金追捧、供求關係？即係股票市場永遠都睇呢兩樣嘢㗎啦。咁兩樣嘢都係咁正面啊！對於騰訊，因為大家會睇到好客觀嘅業績，就係話當疫情爆發嘅時候，其實好多行業都受到衝擊，供應鏈出現問題啦，市場唔見咗啦，需求啊大減啦。咁但係對佢嚟講冇影響，即係佢所有嘅環節。佢六大業務嚟講都係冇影響，當然個別例如手機遊戲嗰啲仲要好勁添啦嚇，咁所以即係變咗大家即係好客觀簡單啫。網易啊，手機遊戲佢又係，但係佢就唔止咁簡單咯。即係基本上我個嘅比喻都係話，即係基本上佢哋就係、是、或者加埋阿里啦，嗰兩強咧就係、是、完完全全就係已經代表咗內地成個新經濟行業嘅。咁、而呢個行業係仍然係高速增長，咁所以我諗從呢啲嘅角度去睇咧，咁我諗佢嗰個即係長線增長嘅趨勢咧都未完嘅，即係而家都未進入盈利高原期，係好神話噶啦呢件事真係，咁但係的而且確未咯。咁同埋過去佢哋就算你話講投資，我諗大家都幾猶新啦。佢過去有段時間都不斷咗併購啦，亦都不斷咁去投資啦咁。Tesla 佢都有咁180几蚊成本，而家過千，所以即係佢哋係好多嘢都係行得好好好嘅 前瞻係啦。咁另一樣嘢又係比較新鮮啲啊。不過近日都係焦點所在啊，中芯國際啦，講緊嗰啲晶片、芯片嗰啲啦。咁對於我哋嗰啲文科人嚟講啊，完全都唔知係講乜嘢嘅。不過睇到個股價咧，就係咁爆上去啊，創咗52周嘅高位啦，咁樣。咁其實你一個月嗰個位置，佢都係講緊18蚊。依家讲紧31蚊咯，中芯国际咁啊，好多散户股民咧都持有，但系即系认真问翻佢，你知唔知集团系做咩噶？哦，佢哋个个都答唔到你噶，咁样咁 Dicky 不如今日详细啲讲多少少呢一方面嘅板块啦，以至呢啲股份啦，好嘛？ 呢只股份最我对我印象最深就系佢上市当年咯，2.69支股价一开就跌穿晒啦，2.55，咁十合一咗嘅，即系其实咧，如果你话乜嘢都唔计。就咁計佢個招股價呢其實係26.9，咁所以呢理論上呢真係十幾年之後呢佢終於先至返家鄉，但返完家鄉之後呢就真係係威係勢啦。咁當然啦你話佢呢段時間升得咁急，咁我諗即係都係對於由中美貿易戰開始啦，到代工晶圓嘅生產商市場對於佢哋嘅趨之若鶩啦，佢原因係大家都會覺得壁壘分明㗎啦，即係台灣嘅台灣嘅即係台積電 內地嘅內地 嘅，跟住內地嘅有內地嘅，美國嘅美國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呢段時間佢嘅即係炒風係相當之熾熱嘅。咁你話估值即係合唔合理？咁即係100倍樓上嘅 P/E 好難講合理㗎咯。咁同埋即係如果你攞佢嚟同 AMD 攞 Intel 攞台積電咁。即係貴到無比咯，咁但係而家講緊你又話憧憬佢即係內地科創板啊，又令到所有啲即係 H 股又可能個股值都會上，即係簡單啲講就係、都係一啲投機炒作概念。即係如果你話講基本因素就唔值呢個股值㗎啦。如果你問我， 呢啲股份係超越咗傳統分析㗎啦，應該已經 係啦。咁但係你點睇咧？咁我諗好簡單啦。喺而家呢一刻，你睇住幾樣嘢啫。你話見到個股價一路爆上去 ，OK， 都唔係冇回過，之前嗰日回咗少少去到10天線，跟住又再爆上去。咁、但係咧，可以睇到嘅就係話，佢個成交金額嗰、那個即係嗰個表現係咪都可以配合住咧？咁嗱，如果你話以過去呢幾日咧，都叫做上可嘅，即係你話睇翻佢個成交金額咧，都配合住佢個股價上嘅。但係你話係咪特別大咧？ 都稱唔上。咁即係如果你話假如佢股價進一步再推高，但係個成交金額好顯著萎縮咧，咁好可能咧短線就之後又差唔多啦，即係有可能醖釀啲獲利回吐。因為當佢一出現獲利回吐嘅時候，一句講曬好急勁嘅會係，即係一跌嗰下會跌得好快，因為講真即係好心利潤嘅喺呢段時間揸住呢只股份嘅朋友，即係問題你有冇勇氣，敢唔敢揸，同埋你亦都你敢唔敢走啫？即係你話即係睇翻。過去呢段時間你話睇返招股價有冇參考價值啊，咁其實又冇乜嘅，因為佢上嚟係呢一陣啫，係呢一段時間短嘅時間啫下。 嗯，咁散股民呢就真係聽住 Dicky 嘅分析啊，咁總之個成交係啦，成交嗰個位呢就要睇睇佢。好啦，咁最後講埋新股嘅時間表啦。咁琴日都同你做節目嘅時候訪問都有講話，喂好多新股呢會即將上市喎。咁歸納返呢大抵呢都係以生物科技啦，同埋物管股啦，同埋教育類嘅股份喎。咁分咗三大個板塊啦。咁邊一個板塊嘅新股可以稱先啲咧？ 嗱，即係一句講曬啦，就係而家市場最趨之若鶩嗰幾個板塊嚟嘅， 嗰三塊， 係啦，即係點講咧？如果你話唔係嗰三塊，其他啲，譬如話我再數落去，可能有啲真係 娛樂啊，有啲娛樂嗰啲一上就插水， 係啊，即係嗰啲裝修啊、建築啊嗰啲就即係。可能真係要放一放低啦，因為好老實，佢哋嗰個認購反應都會比較差。有好多嗰啲譬如已經上咗市咗，大家都數唔到數目嗰啲內銀啊、地產啊嗰啲就可以放低。咁當然我都會係對於啲即係生物科技啊或者製藥嘅股份咧個信心係大少少嘅，電子商貿嗰啲都係嘅。咁但係又唔好忘記喎，咁多隻喎。咁究竟系唔系真系可以好似之前嗰个星期咁嗰啲，哇一抽一千倍千万认购，一上市升一倍咧？我好有保留啊吓，即系对于呢一扎啲新股，即系跌咗只个别有一两只，可能都仲大啲。但系如果你话而家即系好混战嘅呢十多只咧，就唔算话真系好具规模。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可能呢一啲嘅新股就當然都會有啲會爆出嘅，咁好可能都係啲生化科技類啦，咁但係都真係適宜睇定啲先啦。譬如話都收下風啦，望下啦，即係超額認購倍數有幾多？咁其實好源自於就係話個孖展個認購反應好唔好嘅啫。咁有陣時啲媒體都會報道下嘅，咁即係真係都係嗰句，好多人抽。咁啊，一齊一窩蜂咯！講真，你又唔中得多嘅，唔中得多即係唔會輸得多啦。 反應冷淡嘅，咁咪忍一忍手咯。 真係唔好搞啦。 係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 好，唔該曬。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唔該 Dicky， 拜拜。好，咁啊，同 Dicky 咧講完啊財金嘅事件咧，都有一則嘅特別嘅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講翻啊，业界天桥往九龙湾方向啊，通往启祥道嘅支路咧就有交通意外啊吓，咁啊唯一嘅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影响到咧呢个龙翔道咧往观塘道咧非常挤塞啊吓，龙尾咧去到泽安村嘅，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好多网站，譬如网上购物同埋社交网络等等，都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呢啲资料如果唔好好保护嘅话，就会增加泄漏嘅风险啦。因此，一定要用唔同嘅方法去保护自己嘅个人同敏感资料。例如，要注意每个网站嘅私隐权声明，了解下网站会点样处理你嘅个人资料。使用网站上面保安功能嚟限制其他人存取你嘅资料。而在传输和储存数据还有档案的时候，可以用加密技术去保护你的个人和敏感资料，亦都要小心提防一些仿冒诈骗电邮，他们看起来好像来自正当机构或者人士发出的信息，收件人可能因而受骗，披露自己重要的个人和敏感资料给对方知道。最后，当你要弃置或者拿流动装置去维修的时候，记得要先彻底删除装置里面所有的个人和敏感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Kitty 啊，听闻你做女汉子做得耐想唞唞。 系啊，所以我谂住暂时收起硬朗嘅一面，展现翻我 性感 系感性嘅一面。 个星期开始，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喝一口爱情剧场，我会同大家讲下爱情故事。如果你都有共鸣，唔使发空白短信嘅，准时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就得啦。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嚟到朝早八点二十七分， 系早晨啊，小白， 我真系忍唔住笑。 早晨，小白，今日究竟你想告诉彭爷爷，定我想告诉彭爷爷先？争住告诉佢啊， 咁样好玄妙啊！ 系彭系啊，小白告诉彭爷爷 哦， 好啊， 唔使争噶，我哋有 Waster 噶嘛， 系啊，我哋有 Waster， 我哋好似空姐咁样噶。 我真系好想讲你两个，头先真系好搞笑，你两个喺度大家互相指嚟指去，指嚟指去，做乜鬼咧？ 我哋身体语言嘅嘢你唔识噶啦，你啲女性，我哋男性用。身体语言好好嘅沟通，一个眼神你就明白噶啦。小白今日有咩要告诉彭爷啊？ 系啊，嗱，而家受到疫情影响啦，大家嘅生活咧，都有几多唔同嘅改变嘅。咁唔单止净系香港人系咁样啦，全世界其实亦都系一样。咁啊，其中咧，日本啊，佢哋嘅政府咧，日本政府咧都列举咗好多咧，就系、是、可能推介或者系而家已经系改变咗一啲生活上嘅方式。佢、有几个 category 有几个类别嘅。好啦，其中一个咧就喺购物方面，佢啲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现况咧，都同大家分享嘅。咁、例如咧啊，佢话而家买嘢嗱，由于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啦，好多时咧。第一，佢哋亦都係呼籲各位嘅市民咧，有啲嘢可以網購咧，其實係可以咧就撳幾個掣就買咗，就唔使下下咧出對又左逼右逼啦，係咪先？好啦，另外咧，佢哋亦都話到咧希望大家咧就少啲用現鈔。多啲用呢一個嘅支付系統。 哦，即係唔使掂銀紙。 係啦，因為銀紙大家都知啦，即係大家都。好多人都喜欢钱啦、但是掂银纸嗰下咧，其实就好多菌嘅。 系啊，好多人摸过晒啊嘛，妈教咯。 冇错啦，咁所以而家其实嗰啲叫做电子支付系统咧，系、真系一个几方便嘅渠道，令到大家咧可以减少个病毒嘅传播啊吓。同埋买嘢嘅时候咧，其实可以早啲规划自己嗰个行程啊。成个嘅行程咧，因为我哋可以减少喺街嗰个流连嘅时间。咁啊，盡早決定曬行程咧，咁啊知道曬 A、B、C、D、E 幾個地方咧，你就可以好快脆咧就翻到屋企啦。仲有你買嘢嘅時候咧，大家就好中意，譬如喺超級市場咁樣啦，左揀右揀，左掂 揀完又放低，跟住又再揀。 佢哋而家話到咧，就盡量以少接觸陳列品咧為大前提。咩都唔好掂。 诶、我知啦，超級市場以後好似啲買衫咁，整件 display 咪得咯。 係啦，都係一個辦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将会转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一致通过法案，有关法案日前应获得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对参与制定港区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惩罚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要求制裁在实质上有份参与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作承诺责任的人士或者单位。提案的是民主党议员范霍伦和共和党的杜美。范霍伦形容现时是紧急时刻，是迫切需要进行立法。杜美表示通过法案清楚表明参议院的立场。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轮任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视像会面，讨论中国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事宜。两人表示，欧盟将继续和中国讨论人权、法治等问题。不过，欧盟未有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威胁制裁中国或给予港人庇护。默克尔表示将继续寻求同中国对话，强调同中国的关系具有战略重要性，建立互信有助以尊重方式对话。他表示德国未有制定特别措施庇护受到港区国安法影响的香港市民，强调德国的庇护政策适用于全世界，目前无需作进一步的行动。冯德莱恩表示，如果欧盟国同团结的立场未有详细说明，欧盟会有乜嘢行动。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当地亦有强大的利益，双方是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有好好的合作，但在人权等的问题令双方变得关系复杂。英国首相约翰逊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批评中国对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令香港出现寒蝉效应，形容这种侵犯不可接受。约翰逊又暗示香港问题可能影响到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在英国的 5G 建设。约翰逊表示不能接受英国 5G 网络等关键基建设施会因为潜在敌对国家电信设备商的进入而增加风险，强调需要谨慎考虑参与开发英国 5G 网络的决定。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前女友麦克斯维尔，他被控同爱泼斯坦串谋性侵未成年少女，以及安排包括未成年女子进行非法性行为，当中一人在案发时只有14岁。一旦罪名成立的话，58岁的麦克斯维尔将面临最高35年的监禁。检控当局反对他佩戴电子追踪器保释，认为他有潜逃风险，又指他爱泼斯坦去年7月被捕之后在多个不同地点潜逃，到去年12月在新罕布什尔州透过公司的名义以现金购买物业掩饰身份。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46点，升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21美元，卖出1774.0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1，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7，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124，欧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的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最挤塞嘅地方嚟噶，就喺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通去启祥道嘅支路啦。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清理咗两分钟左右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就已经解封啦，但系仍然系非常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重复多次啦，就系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通去启祥道嘅支路，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唯一嘅行车线就已经解封，咁但系仍然咧系非常挤塞。 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噶。咁喺深水埗嘅钦州街去翻南昌站方向，近住青山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钦州街去翻南昌站方向，近住青山道一段咧就挤塞。喺元朗嘅合财街咧就有爆水管，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一段全线封闭噶。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一段全线封闭。咁而家所有车咧都不能够由合益路转入去合祥街噶，一大挤塞。咁黄竹坑道都有爆水管，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封闭。咁而家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就系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封闭，排到去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啦，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啦，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噶。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咁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朗日峰噶。咁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都几长，都好挤塞啊。龙尾去到扫管笏噶。重复多次啊，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仍然系挤塞啊，龙尾去到扫管笏对出，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深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丰收的童话， 我黄耀祖最想做白雪公主的白马。 你是不是漏了黄子两个字啊？ 不是啊，我只是想做马咋，因为马的脚好长啊，同埋我终于可以留马尾。 但是马呢不着衫的，咁呢个衣帽间咪冇用咯。 吓、啊，咁我唔做啦，我做翻丰收快活人啊。 从此黄耀祖就喺丰收快活人快快乐乐咁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8:41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嚟到8:30之后咧，有晨光新闻焦点直播室入边啊，有白元浩同埋咧就系芭比林慧啊，同大家睇睇今天早上嘅一啲嘅新闻重点啊。先望一望咧就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港区国安法要求港府设立咧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咁啊国务院根据行政长官嘅提名，寻日正式任命特首办。主任陈国基为国安委秘书长，咁啊，并且喺寻日中午已经咧就宣誓就任噶啦。咁啊，另外国务院亦都正式任命欧家宏为入境事务处处长，并且喺寻日生效。咁啊，根据国安法所写啊，咁啊，欧家宏亦都咧就成为咗港区国安委成员之一噶。咁啊，今年61岁嘅陈国基，咁啊喺2016年咧就卸任入境处处长一职噶，翌年年中啊出任后任特首办主任至今。咁啊，佢喺入境处工作咧就接近34年啦。佢向来处事咧就以圆滑啦、人脉广阔见称噶。咁啊，佢自82年加入入境处任职助理入境事务主任，2007年咧就晋升部门管理层啦，并且喺2011年啊获得中央任命为入境处处长。咁啊喺任期嘅期间啦，咁啊大获好评，咁啊包括咧就致力推动啊方便旅客过关嘅措施，带领入境处咧就屡获殊荣，咁啊亦都咧就系啊积极咧就系应对假难民嘅问题噶。咁另外咧就係啊，見到咧，陳國基啊喺1998年借調至到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並且咧就喺啊駐京期間，喺2000年升任總入境事務主任，並指啊佢同內地工作，佢喺內地工作期間啊表現卓越啊嚇。香港政府指出啊，今日佢作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喺領導辦公室嘅工作當中表現出色，故此啊深信佢有能力兼任港區國安委秘書長，支援港區國安委承擔咧就維護國家安全咁講噶。咁另外歐家宏尋日咧亦都係會見傳媒嘅時間表示啊，對於獲得啊中央任命感覺得到榮幸，並且承諾會帶領住大家咧就向前噶。負起咧就係重任，做好紀律部隊執法同埋服務。佢亦都指出啦，港區國安法嘅落實可維護國家安全，係中央對香港嘅愛護以及支持，有助一國兩制咧就係恆久發展噶。53歲嘅歐家宏啊，咁啊佢喺加入入境處咧接近都已經32年啦，被內部評價作風硬朗、處事果斷，深得下屬嘅信賴噶。佢喺1988年投身入境處，任職助理入境事務主任，直至到咧就係喺前年晉升該處助理處長，並於去年啊成為副處長。咁啊，今年4月啊，咁啊任處理處長噶。咁接替咧就係升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嘅曾國衛。咁入境處指啊，咁佢主要都係負責入境事務處嘅行政工作，制定以及咧就係監察入境政策及策略，監督各項計劃嘅進展，以及咧就係有關政策喺政治及公共關係方面嘅影響噶。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成报嘅头版头条，讲到咧近来咧都非常之多人关注嘅港区国安法哦，一觉醒来又有新解读。咁啊，港区国安法咧喺香港生效，对于咧如果有人再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口号啦，会唔会系违反法律？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前日就表示，唔能够单凭叫个别口号咧就决定系唔系有罪，而系要审视整件事嘅背景。咁啊，不过咧一觉醒嚟，咁啊睇嚟咧特区政府琴日嘅发表嘅声明咧就话啦，呢一个嘅口号咧喺今时今日系有港独或者系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咗特区嘅法律地位或者系颠覆国家嘅政权嘅含义。咁啊，换言之咧，如果再有市民叫喊光复香港等等嘅口号咧，系有机会堕入法网嘅。咁政府发言人咧，琴日就话啦，有份参与违法同埋暴力活动嘅人士，如果咧系展示或者系藏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句嘅物品咧，咁啊睇一睇到底系讲紧乜嘢啦。 发言人咧，琴日就话啦，这个嘅口号喺今时今日咧都系有港独或者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嘅法律地位或者颠覆国家政权嘅含义。发言人就继续讲啦，佢话特区政府咧严正谴责任何挑战国家主权、统一同埋领土完整嘅行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禁止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特区政府的呼吁呢，大家就是应该要不要以身试法的。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都表示是同意有关的解读的。他就说了，如果要改变特区的制度，可能已经是干犯了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改变制度去成立新制度或者一个独立体，可能会构成分裂国家的意向和目标，已经符合了法例下面其中一个要素。而其他的就要证明这个人士是有组织策划或者是实施了。这个是来自今日成报的头条。 谢谢 Barbie， 再看看来自文汇报的头版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前日香港庆贺回归祖国23周年期间啊，喺铜锣湾咧就为抢犯而涉嫌啊拔刀刺伤防暴警察嘅24岁香港大学毕业工程师，咁啊佢嘅事件啦，今日亦都曝光啦，好多传媒亦都咧就系报道。文汇报亦都讲到消息指出啊，疑凶被捕之后咧不合作，咁啊佢并冇案底，虽然咧就曾经喺修例风波当中啊多次上街闹事，咁但系从来都冇被捕过。咁啊，警方初步相信咧。他是有仇警心理，咁啊，寻日夜晚10点几嘅时间，警员押解疑凶咧就翻去住所搜查，攞走咧就系电脑、衣物等等嘅证物，正在咧就系追查佢背后是否涉及咧就系黑暴嘅组织噶。咁啊，初步嘅调查亦都显示啊，当佢带翻去住所之后，咁啊喺傍晚6点几成功咧。佢喺網上邊啊，救得咧就係即晚飛往英國倫敦嘅國泰 CX251航班嘅單程機票。咁啊，佢喺犯案當日啊，亦都咧就係託人替佢籌集從櫃員機提取外幣同埋港幣，亦都咧就係隨即啊登門會合女朋友，一齊咧就匆匆離開慈正村嘅住所咁講。咁啊，警方初步嘅調查顯示，咁啊見到咧就係涉事嘅青年啊，身上咧有一個嘅背囊跟身，並冇寄倉嘅行李。當時嘅身上有一部嘅手機，約大概咧就係20000元港幣，以及咧就係大概啊20000港元嘅人民幣同埋歐元。另外有一本咧特區護照，仲有一本咧過期嘅 BNO。不排除有人咧就企圖抵達英國之後咧就再為 BNO 續期。咁希望有機會啊喺英國獲得咧就更長嘅逗留時間。根據了解啊，警方可能咧就以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7条嘅傷人罪起訴疑兇噶，俗稱咧就係傷人17咁講。一經定罪啊，最高嘅刑判咧係終身監禁。咁啊，該項嘅罪項咧強調係被告有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包括咧就係被告有意圖導致受害人受傷。受害人受嚴重的身體傷害，被告的傷人行為是非法以及就惡意作出等等的因素。身為律師的港區人大代表馬豪輝亦都指出，根據表明資料以及新聞片段了解，該名男子很大可能已經觸犯了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17条了，意圖造成身體的嚴重傷害而射擊、企圖射擊、傷人或打擊，已經定罪可以判處就是終身監禁，刑期可以是相當重的。以上來自文匯報的頭版報導。 好了，跟住同大家睇一睇明報嘅港文報道啊，講到啦，問題口罩證實非原廠，物流處咧就話有嫌。政府物流處咧早前就未經招標，以1520万元購入670个懷疑係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嘅口罩，並且向11个政府部門發放嘅，咁啊需要停用同埋回收。海关就表示啦，涉事嘅口罩盒咧印有 Medicom 嘅商标，系未喺本地注册嘅。外观同该品牌嘅国内版商标相似，口罩颜色、衣挂物料等等咧，都同原厂生产商嘅咧系不符嘅，并非系由原厂生产。 而物流署咧，琴日就回应话啦，检收涉案口罩时候咧，曾经抽取样本检验，系冇发现不妥嘅。又话啦，曾经要求供应商提交检测报告，不过署方咧就冇交代对方有冇提供嘅。署方就表示啦，一般情况咧就会采用招标或者系报价程序购买口罩，不过今次咧要求呢个招标者提供制造商嘅承诺书、产品样本同埋呢一个独立认可化验所报告等等。不过因为咧疫情应好急嘅关系啦，市场上面口罩供应短缺，所以就使用咗直接采购嘅方式咧，系应付迫切嘅需要。日后咧会加强检查直接购买嘅口罩，增加抽样检验数目和项目的。海关呢早前呢就是接获口罩代理商的举报，就说了供应商呢疑向物流署提供违反了商品说明条例的口罩。海关调查之后呢，相信呢事件涉及了两间分别位于观塘和红磡的贸易公司。于是乎呢 ,6 月24号呢就采取行动，拘捕了四名年龄介乎36至44岁的两男两女，并且呢是扣查一批的文件的。海关贸易管制处处长麦旭锦就表示啦，呢两间公司嘅分别负责人同埋供应涉事口罩咧，被捕人士当中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入口商嘅董事，而其中三人咧就系供应商嘅董事同埋职员嚟嘅。物流署咧而家嘅仍然库存咗359万个涉事口罩，连同向咗各部门回收嘅158万个咧，估计完成咗成个回收之后咧，海关就可以检获517万个涉事口罩啦。呢一个咧系嚟自今日明报嘅报道。 好，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先啦。咁啊，国际新闻消息嚟嘅。咁啊，话到美国方面啊，众议院嘅议长佩洛西啊，喺众议院方面啊表决前发言，话到啦，中国政府以为可以打压民主精神而不用面对惩罚。咁啊，佢话到，若果我们为了商业利益拒绝为中国的人啊发声的话，就会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为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今日佢较早时间啊，罕有现身啊有关香港嘅情况嘅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并且发言啊，指港版嘅国安法宣布咧就系一国两制已死亡，残酷全面镇压香港人，意图摧毁他们的承诺以及咧就系获得的自由咁讲。咁啊，众议院最终咧就全票通过法案嘅，显示美国对中国在香港啊強行推出呢一個嘅國安法嘅關注咁講，咁啊法案列明啊就係制裁屬於咧就係強制性，限制咗咧就係特朗普日後豁免制裁嘅能力。咁另外一個重點啦，就係制裁同中國推行港版國安法官員有業務來往嘅銀行。相信啊呢一個嘅此法啊將會咧就結束香港賴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嘅自治地位咁講。咁啊，參議院上個星期已經通過類似嘅法案噶啦，咁但係由於內容同眾議院嘅版本有啲嘅不一樣啦，咁啊按照住程序啊，咁啊參議院咧亦都需要咧就係就法案再作審理，咁啊參院尋日啊再表決通過，咁啊兩院統一法案版本，咁啊將會咧就轉交總統特朗普，咁啊喺10日之內咧就決定是否將法案簽署成為法律。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咧就未有表態會否簽署噶。咁啊，對於美國眾院通過咧香港自治法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尋日咧就表示啦，中方對於美國國會啊執意推進審議有關涉及咧就係香港嘅消極議案，表示強烈嘅不滿同埋堅決嘅反對。佢敦促啊美方認清形勢，咁啊亦都咧就要遵守翻國際法同埋國際關係嘅基本準則，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嘅事務，否则中方必定将以坚决有力去反制，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的。他更加讲到，美国一些人就包藏祸心，一直不遗余力策划制造煽动所谓的美丽风景线，他建议对方还是把美丽的风景线留给自己吧。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跟着再转看看经济日报关于一些财经上面的要闻。讲到就是中外资金涌入港股1760亿成交，超越25000。咁啊，資金咧通常都喺每季頭幾個交易日咧係買貨部署嘅，所以琴日咧大市咧就抽升，或者反映咗投資者對港股嘅睇法咧係偏向正面嘅，並且預料港股下半年咧係有望跑出。 招銀國際策略師蘇佩峰就認同嘅。咁啊，資金咧近日咧入市確實係積極。若果中美關係咧未見進一步緊張，恆指咧短期內咧可以喺樂觀嘅情況底下，有機會挑戰26,000嘅關口。而對於新舊經濟股份咧都升咧，蘇佩峰就話啦，內地製造業 PMI 數據改善，連同人行咧再度咧係推出呢一個寬鬆貨幣政策，資金喺實體經濟回穩憧憬之下咧，確實咧係燃點咗部分傳統經濟嘅鼓動力嘅。不過佢就提醒啦，除非全球疫情咧係大幅舒緩啦，以及經濟出現 V 型反彈跡象，否則咧中線炒作咧方向仍然咧係以新經濟股為主調嘅。咁啊，呼籲大家咧留意走勢較落後面嘅一啲股份。咁佢亦都係補充啦，疫情陰霾困擾啊，下半年方向大致咧都係以上市上落市為主嘅。咁啊，區間咧就係22,000至28,000，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Rain on me。连续第六张个人唱片咧，喺 Billboard 嘅冠军位置上面咧，就系得到呢一个盟主宝座啊！开创 Billboard 嘅纪录啊吓 ，Lady Gaga 今次加埋 Ariana Grande。自己第六张唱片 Chromatica 是一件艺术品，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本周 Hong Kong Top 10稳占第二位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Rain On M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今日食酸梅干啊，变超人啊，但系就唔系变咗话梅姐。 系啊，因为我哋咧，我哋不嬲成日听咧话梅姐，我哋都变咗抗疫强人啦。系啊，咁所以咧，都今朝早咧拣嚟咗，因为今朝听到阿 O 同阿小白都讲话咧，戴口罩咧咪好容易会令到啲皮肤质素会变差嘅， 又痕、啊 欸。即时揾你一啲小 tips 啊、哦，因为咧可能油性皮肤嘅人咧就容易会满面油光啦。咁如果干性皮肤嘅人咧就反而会容易皮肤发炎，因为咧太焗啊。咁所以咧就揾咗一位咧台湾护肤同埋保养达人咧就俾咗一啲。可以预防口罩生痘痘的简单贴士，大家 不用生痘痘 了，可以参考一下的， 研究一下先。 第一呢，就是我想很多女士呢就会很反对这个重点的，因为她叫大家不要化妆、 哦、我是支持这一点的，我是支持的 我都支持的，其实真的可以省回很多时间。另外呢，她就说了避免戴口罩做运动，小白又支不支持啊？ 我都支持、 其实是真的对个皮肤好好多的。因为你那些湿气自己焗住一个口罩度呢，是容易滋生了个菌啦，同埋可能都会有啲味道下，都会不是咁舒适嘅。咁第三个要点呢，就话请大家戴口罩嘅时候尽量少说话。 嗯， 这个我哋比较难啲支持啦。 我哋戴住口罩系咁说话说三四个钟啊，真系要。 是啊。咁不过呢，其实佢都提醒咗我哋嘅。因为好多时呢，如果你嗰个口罩入面呢焗住咗一啲嘅水分啊等等呢，令到佢个湿度同温度增加咧，细菌数量都会增加，所以自然好容易出现啲皮肤嘅发炎或者系症状啦。咁啊，大家即系睇下会唔会选用啲舒适嘅口罩，或者勤啲换口罩，咪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咯。 知道。 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道右转去钦州街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咁较早前咧，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通往启祥道嘅支路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仍然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咧就慢车。咁另外啦，元朗合财街由于有爆水管，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近住合益路一段咧仍然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合财街啦，咁而家车辆不能够由合益路转翻入去合财街噶，车辆不能够由合益路转翻入去合财街。黄竹坑道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而家快线封闭。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就喺香港仔网球同埋壁球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龙蟠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喇沙利道。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扫管辉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智乐花园。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过咗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排到去马料水。反方向去上水，近住伟华中心一段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一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十一月三十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二一八零六六六六。 罗敏忠啊，你觉得李志刚份人点啊？ 佢啊，成日都大虾细嘅，睇下佢几时俾 A 位。 喂，我企喺你隔篱嘅，我听住嘅，你讲咩啊？ 使乜咁小气啊？超 B 你话咧？ 我就觉得咧，李志刚份人咧好好噶，又肯教后辈，真系好啊！ 即系提携后辈。 虚伪虚伪啊你！ 啱啊，佢讲得。 听日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咪知道我李志刚为人系点咯。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请来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理帮我们分析大市的。新理早晨。 早晨 啊，新你睇到琴日港股咧啊，升得几靓仔下，升697点啦。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係啊，琴日個市真係都估唔到咁勁啊！不過咧，都可能有好多其他因素嘅支持喺度嘅。咁我過去嘅三個月咧，其實我哋見到成個港股咧都喺個橫行區間，咁啊喺25,300啦，喺下面就係即係23,800左右喺區間橫行嘅。咁啊，短期嚟講咧，琴日嘅即係大升市咧比較全面嘅升幅啦，同埋個成交有成1,700億左右係好比較少見嘅。咁啊，會唔會係？今日啊，甚至下個星期二、三、四，如果都可以 keep 住喺即係突破到25,300點以上嘅話咧，咁仲有機會有一個即係新一輪嘅信心，可能會去到即係下一個阻力位就26,000點嘅。咁、啊，但係咪代表全面看好咧？咁啊，好難講噶嘛，要睇埋呢幾日先知道係咪會有其他資金支持啦，定係琴日因為啲市場因素去帶動啦。咁但係板塊係比以前全面多咗嘅。都見到資金嘅流入係多咗嘅，咁啊見到美股方面其實都係例如科技股板塊嘅強勢啦，見到同股不同權或者係好多嘅第二上市嚟到香港嘅話，其實都帶動咗即係成個氣氛喺度嘅。再加埋琴日啊 A 股又去到即係近期嘅即係差唔多上到，如果係啦，如果 A 股都可以升穿埋即係3,030點嘅話咧。咁其實咧，應該都有機會係成個市都有機會再上一層嘅。 嗯，咁啊，市場氣氛咧就越嚟越好啦。咁啊，今日咧聽眾啊張小姐問只咧388咁啊，港交所300蚊咧就買貨嘅。咁啊，現價都升咗好多啦。咁啊，問下新年係咪時候咧都食烏離場啊？可以。 我自己覺得388就係仍然係嚟緊呢幾個月成半年嘅焦點嚟㗎啦。咁騰訊啦。388啊，美團啊，或者生物科技啊，呢啲咧都係走唔甩噶啦。咁如果買咗，咪先 keep 住先啦。除非我哋見到係成個即係大市嘅走勢係一個逆轉啊，或者係遇到好大阻力啦。如果唔係咧，就先 keep 住先。但係由300蚊買到而家咧，其實都有即係10%嘅利潤。如果買得多咧，咁可以睇。如果今日再升，可以可能減少少啦。但係如果未買嘅朋友咧，咁可能就真係調整嗰時候買少少啦，因為始終以往我哋幾年前見到成交係700-800億，多咗唔同嘅股份，即係1,000億，而1,000幾億係成交咧係常態，再加埋咁多即係股份香港上市，港交所一定係受惠㗎啦。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啊財富管理策略師温冠倫新李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新李，下個星期傾過啊。嗯，拜拜， 拜拜。 早晨，9:12，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啊， 系、哎、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先嚟呼吁电话先，系咪？ 系啊，1872388啊吓，咁啊紧急呼吁，因为原先个听众咧，咁啊屋企有啲事啦，咁、佢就今日咧我哋唔做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明白？ 咁啊放翻呢一个嘅 quota 呢个名额出嚟咧，俾其他听众咧就系准备执呢一个冷手执嘅热煎堆， 正啊，热辣辣嘅煎堆啊， 系啊，热辣辣啊， 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啊，呢、這个都系好。紧要嘅一件事啦，咁啊，可能近排都有啲开心事值得同我哋分享，透过大电波咧送个祝福咁都 OK 嘅。咁啊，除咗执热煎堆之外咧，咁啊，仲要执下背囊，咁啊，准备去下本地游都好啊。 系啊，本地游都有好多唔同得意嘅地方嘅。咁啊，港岛方面咧，上个星期我哋讲咗港岛游咧， 系 喺呢个海上面咧，有呢个港岛西嗰边， 系啊，嗰度都几正。 港岛东嘅海岸线咧，又有其他玩法嘅。 好啊，立即听听佢先。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继续咧听晨光第一线嘅消失的地图啊吓，咁啊，上个星期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咧，咁啊已经讲咗俾大家听啦，我哋咧就喺呢、這个香港啊，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玩嘅，咁于是乎咧就请嚟我哋嘅专家啦，嚟自啊 Eco Travel 嘅 Derek 啊，咁啊上个星期就同我哋讲喺海嗰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猎奇感觉啊，上个星期就喺呢一个港岛西嘅海面上面咧。就睇到或者係感受得到咧，原來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嘅一面啊，或者得意嘅地方啊。西面咧就唔夠嘅，港島啊，梗係要玩埋個東面啦、啊。玩嗰啲方法啊，或者樂趣同西係咪差唔多嘅咧 ，Derek？ 其實就呢個感覺，希望即係喺船上面咧，我哋係呢個視覺去睇翻呢個港島啦。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我哋。接住上次講嘅行程，我哋睇完港島西好多神秘奇怪嘅嘢啦。咁其實咧，講多個神秘嘅地方俾大家聽，有冇聽過鴨脷洲呢個地方？ 鴨脷洲梗係有啦。 其實我住嘅地方，所以比較特別啦。 哦，你就係住喺鴨脷洲啊？係 啊。咁嗱，鴨脷洲咧，即係出咗名，人口咧，佢係破世界紀錄，就係、是、人口密度高 啊。係啊。 咁當然我哋去玩緊唔係睇人啦嚇。咁、就原來咧喺鴨脷洲咧，即係我哋沿住海岸咧，可以睇到咧岸上面咧有個。叫红圣古庙，咁有两支龙柱，有两支棍咧动咗出嚟，咁呢个系攞嚟做咩咧？其实咧，嗰两个龙柱咧系攞嚟镇住啲煞气嘅，咁啲煞气源于边度咧？咁当时啲人梗系唔妥，即系管理嘅地方，咁所以对面嘅警署咧，其实佢就要斜住佢嘅，动两支柱就要斜住佢。 以前嗰啲嘅历史嘢嚟噶，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係沿住呢個海咧，我哋可以發掘到呢啲咁嘅奇怪嘢啊！講到即係東南咧，其實都會係好多豐富嘅嘢嘅。咁我哋再去嘅時候咧，其實就會係去到梗係而家最出名嘅海洋公園啦。有冇試過喺海上面睇呢個海洋公園啊？ 冇，我真係冇試過。 係啊，其實 揸車經過啊，成日都會有啦。離遠啊，見到啲吊車咁喐下喐下咁，但係海嘅角度睇真係冇。 系啊，所以咧，你喺海嘅角度睇咧，你会发觉咧，佢就点解要用咁多钱啊？因为佢仲有好多建筑咧要起紧啊。咁但系喺海上睇翻嗰啲过山车啊，或者啲机动游戏咧，都几得意嘅。咁一路去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会经过即系大家好熟悉嘅深水湾、浅水湾啊，跟住咧，其实沿路去睇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揾到我哋上次提嗰啲机枪堡啦。一路去嘅时候咧，有个禁区嚟噶呢个，就如果你行山咧，即系有冇留意过有啲禁区唔可以乱咁跑？ 有啲系唔准入嘅， 系你系会醒目唔准入嘅， 系啦系啦，咁梗系唔入啦，嗰啲系除非有另外 permit 啦， 系吓，咁但系咧即系港岛原来都有啲地方有个海岸保护区嘅喺鹤咀，咁其实咧大家就唔可以乱咁行嘅， 系， 咁但我哋喺船上咧就可以沿住呢个海上即系个海岸咧睇翻咧鹤咀有个神秘嘅骨头放咗喺嗰度， 会咁奇怪？ 系啊， 咁呢个哇就又禁区又剩，去唔到。 系啊，咁系咪因为放咗嘢，所以即系禁区咧？其实喺海上你可以睇翻有条鲸鱼骨嘅，系啊。咁呢个如果喺海上打卡都几靓嘅，咁但系其实 可唔可以洗得好埋定系点啊？嗰个我哋嗰个 系啊，我哋只船因为都系可以比较靠近岸啊，同埋比较机动性啲，咁就可以靠去呢个鹤嘴咧睇到嗰、那个。龙骨啦，同埋咧就系嗰个系一个海岸保护区嚟嘅，其实咁我哋都即系所以到海岸保护嘅位置咧，我哋就唔会系埋得太去太近啦，就惊影响嗰边嘅生态啦。 离远咁样， 即系喺呢只船上面咧，特别即系你如果影嗰啲全景相咧，系非常之靓噶，影翻个海岸。咁有个景点你一定要影啦，去到鹤嘴咧就系我哋香港第一个嘅灯塔啊。 系 咁嗰个灯塔，即系上集亦都讲到啦。我去呢个青州灯塔，我觉得好似宫崎骏嗰画面啊。去到呢、這个鹤嘴嘅灯塔咧，感觉咧就好似即系嗰边一大建筑咧，你好似去咗啲历史围城或者好似一啲监狱啊咁样嘅感觉嘅。 只系边一种风格咧？嗰啲建筑物 其实都系以前当时都系十九世纪英国人起嗰啲灯塔嚟嘅啫。咁但系咧，即系成个感觉好荒芜，同埋好似即系嗰边又有赤柱监狱咧，你感觉就即系去到嗰度好似。要俾人放逐嗰啲感觉咯， 第二种气氛嚟嘅， 系啊，第二种气氛。 啱啱先见完个骨头，跟住就又见到啲监狱啊咁样。 系啊，冇错，仲会见到啲炮台啊嗰啲咧，即系所以其实 营造咗一个好特别嘅气氛啊。 系啊，嗰个感觉就即系好似俾人遗忘啊，同埋咧即系好多，即系谂翻起当时啲战争历史啊咁样。咁但系即系 唔開心嘅嘢唔好講啦。咁一路去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入翻維港咧，咁啊都有個幾神秘嘅地方，就喺呢個港島東邊咧。原来有一个鱼雷发射站嘅， 鱼雷发射站 系啊，大家知唔知噶？ 我真系唔知道、 啊，但系唔需要担心， 是真噶， 系真嘅，用过嘅，但系咧 就唔用噶啦， 已经唔用噶啦，唔系而家用紧嘅，所以大家唔 需要担心。哇，都几多呢啲以前打仗遗留落嚟嘅嘢，我成日觉得咧打仗遗留翻落嚟就系成日睇新闻见到嗰啲无端端又见到有个咩炸弹啊，战时炸弹喺边度掘工地嗰度掘出嚟啊。好似原來即係呢一啲叫做遺留落嚟嘅嘢，有好多原來仲喺我哋身邊喎。 係好似隨時覺得即係邊個地盤又話整個炸彈， 又有魚雷發射台，你話 係啊？即係其實呢啲歷史同我哋都好近嘅。咁、但係即係睇翻啲建築，其實了解多啲，原來當時即係戰爭都係唔開心嘅事情。咁、但係呢個歷史我哋去少少反思啦。咁呢個魚雷發射站咧，其實咧就位處海防博物館， 係 有冇去過咧？ 我细个去过， 细个去过系嘛吓？你细咁啊，好后生喎，你非常之后生。咁呢个鱼雷发射站其实已经唔用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大家去海防博物馆，就都可以系要行山行落去嘅。 系 咁，如果坐船就最近啦，直头望住个窿咁样啦，系、啦。 即系行山都行到嘅， 系啊， 冇去过嗰边喎， 系啊，行完呢个海防博物馆。咁、跟住咧，即系我哋经过呢、這个。再入去其实就是所有渔船或者船隻会经过鲤鱼门啦，我哋成日知道港岛东鲤鱼门旁边有个魔鬼山嘅。 哦，系啊，呢、這个又唔知喎、 啊，唔知魔鬼山，冇听过魔鬼山啊， 有印象，但我谂应该唔系好确定喺边咯。 系啊，所以我发觉港岛或者维港两岸成日都好多神神秘秘、鬼鬼怪怪嘅。 咁有啲咩特别咧？嗰啲我哋如果喺呢个船嘅 tour 上面，又可唔可以去玩嘅啲魔鬼山嗰啲？ 嗱，其实我哋都喺海上咧望翻魔鬼山咧。其实呢、這个魔鬼山点解叫魔鬼呢？因为当时有海盗嘅，咁大家唔使担心啦，即系坐呢只船会有海盗啦。咁但系你可以谂翻当时咧，其实原来呢度嘅海盗咧，都系同嗰个张宝仔有关嘅。咁呢个故事我哋可以喺船上面同大家分享啦。但系里面咧有个天后庙嘅，咁、其实都系即系一个姓郑嘅海盗咧去建庙嘅。 哦，唔系姓张啦， 系唔系姓张嘅？ 哦，以前有几多海盗 咧？系因为呢个姓郑嘅海盗咧，其实就系收养咗张宝仔做义子嘅。 哦，系咩？ 系啊， 即系张宝仔个义父嚟嘅。 系啊，义父啊， 呢、這个郑海盗。 冇错，咁所以即系其实港岛除咗即系话一啲军事遗迹，我哋仲可以即系听到一啲海盗啊，甚或乎咧，有人咁讲，你可以试下去揾，有人话遗留咗啲宝藏喺鲤鱼门嘅， 系唔系啊？ 有啲文献咁样讲嘅，系啦，咁都有啲 咩收埋咗喺山头定唔知抌 咗落水底？大概嗰句又话唔知咩三叉水啊，跟住就啲边啲窿咁样啊，咁样咁你即系。有機會行山執到，你記住帶挈下我。咁咧跟住我哋一路去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會甚至乎可以聽到有個發炮嘅環節嘅， 係啦， 即係好似迎接你咁樣嘅，就係、是、一個怡和五炮，唔知道有冇聽過啦。咁我哋去到銅鑼灣嘅水域嘅時候咧，因為港島東咧其實有個好出名嘅活動，呢、這個活動咧就叫怡和五炮。咁、原來每日嘅十二點正咧、就會係喺海岸咧、去發炮嘅。呢、這個活動已經維持咗成百年以上， 冇嘢飛出嚟噶嘛， 冇嘢飛出嚟，純粹響聲嗱聲音效果。咁、但係喺海上去睇翻，即係有個。着住制服嘅啊，有个即系好似军官咁样喺度做翻个发炮嘅礼仪咧。其实咧呢个传统咧源于都系当时个怡和洋行啊，即系当时啲英军入到嚟嘅时候，佢习惯咗开鸣炮，咁但系英军咧就觉得喂唔系好妥，你唔系好啱规矩，咁就惩罚呢个怡和洋行。你咁中意发炮，每日咧就正午十二点就发一次。就純粹響聲，唔會真係會有炮彈發射。 咁啊，做下做下就做咗個傳統。 係啦，咁而今時今日咧，即係都有遊客慕名而嚟去睇啦。咁通常喺岸上睇嘅，喺陸上睇。咁但係我哋喺海上望住支炮迎接你咁樣樣，咁就即係覺得。自己贏咗啦，係咪？再喺支炮前面打個卡咁樣。咁其實 雖然你講咗，但我都如果我喺個艇上面，我都會問，再問多一次，冇嘢飛出嚟， 有冇嘢射出嚟㗎？係啊，咁就放心嚇。呢、這個活動咧就唔會有真個炮彈發出嚟嘅，係啦。咁但係我哋主要都喺船上咧，就係睇翻呢啲 有趣嘅歷史遺跡啦，同埋啲有趣嘅故事啦，咁樣。 咁都幾好啊，咁港島嗰邊嘅海岸啦，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有趣嘅事情，我哋可以咧就了解一下。咁雖然疫情啦，令到我哋飛去外國玩啊比較上難啦，但係正值就係啱啦，呢個時候咧可以留翻喺香港，發掘啊更加多，同埋了解更加多咧就自己身處嘅地方，都有好多咧好靚嘅地方啊、人同事啊。你諗下外國咁多人都特登嚟香港玩啦，係咪先？即係去再 join 呢啲唔同嘅 tour 啊，或者去玩好多唔同得意嘅旅遊景點啊。但我哋自己反而咧啊少去，唔知喎。啊！你話 冇錯啊！好多人其實話去過邊度邊度旅行啊，好多時即係影咗好多靚相。咁我發覺同啲朋友去行山啊，或者玩呢、這個Jack Bo Tour 咧，佢哋會係驚嘆：，香港原來有啲咁嘅嘢㗎，我未玩過，未到過喎。咁所以即係我最希望我可以有機會同 Robin 你啦，或者帶唔同朋友咧，就揾翻呢啲我哋本來已經有，但係即係冇機會睇過嘅嘢。係 啦，好，有機會我哋就再講過啦，好嘛？ 好 ，OK， 唔該曬， 好， 唔該曬，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九点二十五分啊！晨光追踪三十一，咁啊，请翻阿 Cousin 出嚟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咁多位听众， 系啊，睇电视啦，我哋今晚准备一下。 好啦，今晚咧就系八点钟啦，有个节目叫《想点》。 想点？ 想点咧？佢里边咧就用好多嘅社会实验啊，咁啊去到诶，即系研究一下。咁今晚研究嘅呢个话题咧，就其实都唔使点讲噶啦。 点解咧？ 有钱有势，你同唔同意啊？ 我同意啊， 系嘛？ 系啊， 吓喺边方面你系有钱有势噶？ 我冇一方面系有钱有势噶，我咁穷。 系啊，咁如果你两公婆咁，你出钱请你老婆食饭，咁你系咪有势？ 都唔系喎，都系佢决定噶噃。 但系如果佢出钱请你食饭，系咪 又系佢决定噶噃？ 哦，咁即系个人嘅问题。 系啊，所以我冇 say 噶。 吓，咁但系香港系咪有钱一定有 say 嘅咧？咁样呀，好似就系啦。咁啊，冇钱啊，万万不能呢句嘢，有啲人系成日讲啊，系咪？ 系啊。 但系如果喺唔同嘅政治制度同埋国家底下，有钱系咪仲系一定有 say 嘅咧？ 咁又未必有 say 咯。 所以嗰阵时咧，呢、這、一个喺秦朝嘅时候啊。啊！呢、這個啊嗰陣時嗰個叫做阿仲富啊，點解佢要千方百計咧？即係佢係好有錢噶嘛，佢、都要攞到呢個權力咧，因為佢發覺咧有錢咧冇權咧都係冇 冇用嘅， 係啦咁樣。好啦，咁啊跟住咧睇下呢個日常八點半咯。咁日常八點半咧就會講下有眾人生啊，咁啊要講下呢個耕種啊。咁、大家咧睇下點樣可以喺呢個耕種嗰度咧帶到喜樂俾大家啦。咁、啊可以。即係你自己可以決定啦，係咪真係走去咧做下呢個農夫啊？咁、另外咧就亦都會睇下啦，第二十九屆嘅香港舞台劇獎啦。咁啊，即係因為呢個新冠肺炎咧延期咗兩個月噶，咁啊場裏邊咧即係招待啲候選團嘅。咁、但係大家咧都好開心啦，因為可以成班啊咁耐冇見嘅舞台劇嘅工作者咧、又再仔仔一堂啊咁樣。 係啊，睇佢哋咧嗰啲演出咧特別精神，因為佢哋舞台劇咧好多時嗰啲表情特別誇張啊。 係啊， 睇起上嚟特別開心。 你唔使講咩啦，你睇下晨光第一線阿祖都係啦，佢講嘢咧，佢哋打招呼咧，哇！佢個笑容咧，每一個都好似賣廣告咁樣㗎。 係啊，所以每次交更嘅時候咧，都係見到風騷嘅時候，哇！一嚟嘅時候，哇！佢嗰四萬口嘅笑容啊，呜！ 係啊， 精神曬。 見到佢同埋阿桂花田啊、阿曾志豪嗰啲強烈對比啊， 係啊， 咁跟住落嚟咧就睇下啦， 今晚咧就系、是、零距离科学咧，啊佢都抽调咗一个咧，大家都好关心嘅话题啊， 系咩咧？ 解构新冠病毒啊！ 哦，哇，呢个要睇、啊， 即系你谂下，即系我哋成日都以为咧，医学好昌明啊，一粒细菌啫嘛，咁、哦、样，佢可以咧，成个地球咧，从、此咧就系、是、进入呢一个咧半瘫痪状态， 翻天覆地， 系啊，冇错啦。咁啊，所以咧，你话即系病毒呢样嘢细细粒。但是真的不易食的。 是啊，而且现在呢我自己有細路仔，我才发觉呢很多医生都会跟我们讲，就是说、那些病毒呢很犀利的，我们帮你做什么呢？不是帮你打死它，是帮你的仔仔增强免疫力，都是你们自己打的这样。 梗係，其實人係最勁嘅。不過你撳住個病毒，跟住你又冇病徵，咁、但係你都一樣有機會做一個咧帶菌者嘅喎。咁所以咧、都要留意翻下呢個衞生啊。 冇錯。 好啦，咁跟住咧又係講下啦，即係又係天方夜談一輪先啦嚇。咁、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咧，就叫做砌機砌到腦啊、即係砌到個腦嗰度。咁而家咧其實一般嚟講咧都有啲將一啲嘅電腦晶片啊植入人嘅大腦咧、就係、幫助治療嘅癲痫症啊、帕金遜病等等啦。咁、但係咧啊，而家就好似講下講下啦。你話會唔會有一日我哋可以為令即係用個腦去諗 就已經可以操控身邊嘅機器啊嚇、開電視、刪電視然之後吸塵咁，完全用個腦去諗咧。咁咧就係、究竟有冇可能咧將人嘅腦裏邊咧即係植入呢一個咧機器？嘅晶片，然之后咧用个脑咧去到控制好多嘅嘢咧。 哇，系咁啊！留意住今日夜晚啊，港台电视31啊，睇下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啦。唔该晒 ，Cousin， 即机，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批评是文字狱，证明港区国安法的目的不是处理国家安全，而是打压言论自由，是极权的展示。郭荣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前，特首表明有关的法例只是针对好小说人士，又说不会以言入罪，但今日就指不可叫有关的口号，甚至不可藏有相关的文宣和标语。他对香港今日的局面感到悲哀，认为已失去自由。英国政府早前宣布，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是 BNO 的持有人在英国逗留时限由半年延长至5年，期间可留英工作，之后可以申请定居。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导师丁宏亮认为，英国今次做法较原本预期宽松，估计是由于英国希望可以透过香港移民填补脱欧之后部分工种出现的劳动人口短缺问题。丁宏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由于今次政策获得英国朝野一致共识，估计落实只是时间问题。他又说，英国对接收香港移民的民意和80年代已经不同，当年英国失业率高企，所以当年不希望接收超过300万的 BNO 持有人，但今日英国人的文化已经改变，加上面对脱欧之后的劳动人口短缺问题，所以对接收香港移民的支持度增加。再多一名因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的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7月1日在全港的執法行动中拘捕10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9人已获准保释，剩下的一名男子仍被扣查。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将会转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参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法案，有关法案日前已获得众议院通过， 法案要求对参与制定港区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惩罚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要求制裁在实质上有份参与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作承诺责任的人士或者单位。提案的是民主党议员范霍伦和共和党的杜美。范霍伦说，现时是紧急时刻，是迫切需要进行立法。杜美表示，通过法案清楚表明参议院的立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6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114.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3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9蚊，升5毫；中芯国际34蚊，升2.4；阿里巴巴218.8，升4.4；中国平安81.7，系升1.75。港交所351蚊，系升1蚊；友邦保险75.2，升5毫。中信建投证券是11.34，升1.2毫2；美团点评180.4，升1蚊；小米集团13.48，跌1毫2；吉利汽车13.06，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3，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6，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2,276点，升127点。港金现价报16,4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95美元，卖出1,77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深水埗啦嘅钦州街啊，咁去翻南昌站方向，近住加顿公司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大埔道右转翻去钦州街挤塞，龙尾去到泽安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钦州街去翻南昌站方向，近住加顿公司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大埔道右转翻去钦州街挤塞，龙尾去到泽安村。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通去小沥源嘅支路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唯一行车线就解封，一带车多，就系大老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落去小沥源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啦。咁一带就车多。咁较早前红隧港岛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影响到三线过海仍然系挤塞嘅。公主道而家系港岛入口先啱啱，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喺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返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返湾 灣仔方向，跟住大會堂一段擠塞，龍尾去到國際金融中心。東區走廊去翻中環方向，跟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排到去海豐園。喺九龍啦，龍翔道去觀塘擠塞，龍尾去到黃大仙中心噶。咁太子道東去翻觀塘方向，跟住彩虹道一段咧就行車緩慢，龍尾去到喇沙利道。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喺新界方面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上村一带咧都系挤塞。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噶。咁喺元朗嘅合财街有爆水管，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跟住合益路一段咧全线封闭，就系、是、合财街去翻浮财街方向，跟住合益路一段全线封闭噶。咁所有车咧都不能够由合益路转入去合财街。咁而家一带车多，喺黄竹坑道都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欣尖记大厦嘅快线就封闭。咁而家龙尾去到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新晋演员蔡思韵、刘俊添首次合作做情侣，对对方嘅第一印象系 听过蔡思韵呢个名好多次噶啦。咁最早就系短暂的婚姻嘅，心谂咦冇见过呢个香港演员嘅，系咪台湾演员嚟噶？ 咁第一眼嘅感觉咪就系、是，好似都几靓仔嘅，但系唔知道有冇内涵咧？啊，咁认识咗之后又觉得原来系真系一个实力嘅演员嚟噶。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O。阿蝕食師二台院線。 晨光第一線，我的享樂時代。 唔止二台院线有演员啊，直播室都有一位演员喺度啊，系啊，佢啊，除咗系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主持人啊，仲系咧剧帝王耀祖啊， 系啊， 咁大顶高帽啊，咁早早晨， 早晨。 今日我的享乐时代有我哋嘅嘉宾， 系有黄耀祖。 Thank you，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系啊，今日早咗二十分钟开麦啊！ 哇，啲剧帝唔同啲，系佢嗰个 energy level 要拉翻低少少去接麦先。 系唔好意思， 运气个气场系同我哋平时 犀利啊！ 我哋平时系推到零啊，我哋依家要负一咁样。 系要嘅，因为我嗰两位拍档平时习惯咗咧，都系同佢嗌交嘅，所以咧系要用多啲力嘅咁样。 系啦，咁啊，今日阿祖上到嚟咧，我的享乐时代啊，晨光第一线嘅环节有啲咩？可以同我哋晨光嘅听众分享翻先。 嗱，呢一样嘢咧本身就唔算啲乜嘢特别嘅享乐嚟嘅，因为平时咧如果唔系疫情嘅关系咧，大家经常都可以做啊。我就尤其是去做，因为都靠佢揾食嘅其中一样嘢，就系讲紧入剧场啦。但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即系之前大家都有一段嘅时间见到咧，就唔可以有演出啦。但系琴晚咧，我就成，因为其实之前嘅今日开始咧，康文署咧已经就再改咗个规例咧，就可以坐到八成嘅。观众噶啦，但之前我琴日睇呢个 show 咧，喺个咁艰难嘅情况底下，佢哋五成观众即系最多可以坐到一半咧，佢哋决定召开 show。咁所以咧，我琴日咧就睇咗仲特别嘅地方咧，就系、由一个剧团同埋一个舞团啊，就由香港舞蹈团啦，同埋演戏家族一齐合办嘅一个音乐剧，就叫做《一水蓝天》，我就睇咗嘅。 咁、那個舞台咪好多嘢睇咯。 係咯， 首先好多人啦。 係咯，好多人，我都想 好多人，好大究竟，即係因為真係大製作嚟㗎。即係第一樣嘢其實有啲深刻嘅，唔係開心嘅就係終於可以入翻劇場，見到好多好嘅朋友。大家雖然戴住口罩，但係好 enjoy 嘅嗰樣嘢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心痛係乜嘢咧？其實坐一半觀眾咧，佢哋兩個劇團應該都真係蝕到咧，蝕到甩咗七個碌㗎啦，應該真係 一股熱血啊！真係 係啊！咁我個戲本身咧，《一水藍天》咧，亦都係好有熱血嘅一個作品嚟嘅。因為咧，即係佢哋嘅編劇啦，張非凡啦，另外你嘅音樂總監劉詠濤啊等等啊，佢哋一大班嘅主創單位咧。其實係醖釀咗呢個故事咧，有四年 嘅。哇！四年磨一劍啊，果然唔講得少。喂，問一下早先嗱、一開始咧入到去劇場，依家開放翻個場地啦，初體驗究竟有啲乜嘢同疫症之前有啲唔同，有啲分別咧？ 我諗最大嘅分別就係大家需要戴住口罩啦，同埋咧就係、每隔一行先至可以坐人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可能我哋做節目習慣咗戴口罩啦，就算個 show 都幾長嘅，三個幾鐘，但係咧戴住口罩我又唔會覺得好吃力咯。不過佢咪完 show 就十一點幾啦，已經啊。 喂，但係中間嗰啲 intermission 嘅時候，有冇大家都除低口罩即刻出去吸一啖新鮮空氣或者、 大家都會可能係去個洗手間咯，但係大家都會戴住口罩嘅。咁嗰樣嘢其實都合理同埋 OK 嘅。咁再加上重要嘅就係、個演出咧幾特別啊嘛，係咪？有陣時你會見到咧，即係演員做舞台劇好合理啊。即係我自己學做演員嘅話咧，即係你原則上你都一定要識得跳舞、識得唱歌、識得演戲，先至容易有得撈噶啦。但係 dancer 嘅世界咧，舞蹈員嗰個世界咧。是有啲唔同嘅，譬如我做佢哋 Dance Award 嘅司儀咧，佢哋就算攞獎都講好少嘢嘅，即係佢哋真係習慣係用身體去表達。 表達啊！ 但今次咧就見到一眾香港舞蹈團嘅舞員啦，佢哋咧真係會刻意地要花咗好多心機 講對白， 講對白，學唱歌再跳舞，咁嗰件事你會睇到咧，真係七擔心機喺個台面上面度咯，都幾震撼噶。 係咁啊！呢一個體驗頭先話啦，坐就坐半成啦，即係50% 嘅人入去啦。其實係咪大家都覺得即係好久違咗一種咧入去劇場嘅感覺咧？ 久違都講唔夠，我覺得可以去到十九違啊！ 十九違啲買啊！ 真係即係幾開心幾感動嘅，咁希望嚟緊就會即係越嚟越多咁樣啦。因為如果我會話即係除咗呢一個演出，我覺得係都值得推介嘅，因為真係好熱血啊！佢個主題好熱血啊！我見到咧即係睇到尾嘅時候咧，大家都拍手掌好激動啦，因為佢個故事咧就係講一個好似一個真實人物咁樣，就講緊咧即係打仗嗰個年代，香港嘅一個米商點樣由冇到有，但係佢冇到有呢個過程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為香港人啊，即係覺得大家即係連飯都冇得食啦。喺打仗嘅時候，我點樣可以去做咧？咁中間又會有好多嘅劫難啦，真係又會遇海盜啊，因為要去南洋攞米啊嘛，真係咁樣啊嘛。所以嗰個故事咧都幾振奮人心嘅，即係喺而家大家疫情嘅底下咁樣咧， 注滿正能量啊！要用呢三個字啊， 有好多人都揸住廁紙睇嘅，睇到尾嘅時候咁樣。 好啦，咁啊講咗呢個少少嘅劇情啦，咁啊啱唔啱一家大細睇㗎？你知我哋晨光最多就係一家大細，你見啲主持人都全部都係 三年三都係有小朋友， 三年抱兩嗰啲 friend。 我覺得啱睇嘅，而有趣嘅地方咧，可能咧，因為我知道咧，芭比個女女嘅咧表演欲都幾強， 係啊， 因為佢好大型嘅演出咧，佢有好多唔同年齡嘅演員，甚至咧。小演員咧都有喺裏面度演出噶， 係、 小演員係小到大概幾歲到啊？ 四五歲嘅啫，我諗最細嗰個，我諗應該係四歲咯，大概睇。但佢講緊係一個咧，原本可以坐到千幾人嘅大劇院度做喎。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都幾挑戰㗎。係 啊係啊 ，Barbie 拜師。 系嘛？ 拜师啦，系时候拜师。 拜师嘅话咧，我就可以喺享乐时代度推介另外一个演出俾芭比同埋小白你哋嘅小朋友。因为咧今个 weekend 咧，即系都几有趣。其实平时呢类型嘅合作唔多嘅，就系剧团同埋舞团嘅 crossover。其实有另外一个舞团咧 ，CCDC 城市当代舞蹈团都真系非常之出名嘅舞团。 好耐扎根喺黄大仙几廿万年噶啦， 嚟紧要搬啊！佢 乜要搬啊？嗰位都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佢哋咧就今次同一位演员咧做咗一个 crossover 喺今个 weekend。大家自己揾下啦，都唔講佢個名啦，嗰、那個 show 個名啦。咁就係有一個 crossover 嘅 ，Moa 係 兒童劇嘅，而嗰位演員咧，大家都認識嘅添，佢都係由舞台劇出身啦。不過跟住就喺電影電視都有好多發展嘅泰神。 哦，泰神好啊， 係啊， 蛇同蝦頭一齊合作嗰個泰神啊嘛。 冇錯啊，因為其實佢本身咧，即係喺劇界嗰陣時咧，佢真係做幾多兒童劇嘅，都做得好出色嘅。我好欣賞嘅一個演員嚟嘅，因為其實要真係做到一個咧兒童劇嘅演員嘅話咧，其實你需要嘅能量啦，你需要即時執生嘅能力，各樣嘢好高嘅，所以我不嬲都好中意睇泰神做戲嘅。而呢個戲咧就是、一個舞團同埋一個演員佢哋嘅 crossover， 做一個兒童劇。咁啊，裏面咧又會有戲劇嘅元素啦，又會有舞蹈嘅元素喺度啦。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都真係放你哋兩個爸爸媽媽嚇， 親子啊， 係啦，親子即係其實戴住口罩入翻劇場嘅話咧，你問有冇心驚膽跳，我會話。一個月之前，都可能仲會有嘅。其實而家大家都見到個疫情啦，相對地就舒服啲啦。大家嗰個警戒程度要有，但係個擔心程度低咗嘅話咧，其實都可以係 weekend 嘅一個考慮啊。咁樣 嗱，頭先咧就喺叫做觀眾嘅身份啦，去睇下劇場嘅疫症過後嘅體驗啦。咁黃耀祖 咩啊？ 痕唔痕癢啊？搭翻台板 都有癢噶。譬如因為我上個星期係咪上個星期我就做咗劇長嘅司儀咁樣， 係啊， 即係可以上翻個舞台都。因為以前呢件事咧，即係會覺得好，我上台啫嘛，咁咪上台咯咁樣。但當原來有半年，唔單止自己冇得上台，自己個業界可能連工作都冇咗，收入都冇咗嘅時候咧。原來可以喺翻個劇場度見到喺舞台上面見到觀眾，喺前台或者後台可以同一啲朋友有擁抱啊！真係好耐冇見，即係嗰件事原來好似好簡單，其實嚟得幾寶貴嘅，所以咧就但係因為即係其實有好多 show 講真唔係之前 cancel 咗，係嚟緊都已經會 cancel。 真係㗎？ 係啊，因為有太多 uncertainty 啦，即係唔係我哋唔係啲咩有錢嘅人嘛，你 cut 呢一個 show，可能人哋做生意會容易啲去處理到，我下次賺翻咯。我哋 cut 一個冇下一個噶啦嘛，大佬係咪先咁樣？咁所以已經有一啲 show， 我知道今年年底嘅 show 啦，或者出年嘅 show 其實已經取消咗噶啦，因為唔知道可以點啊。但我就好彩嘅，暫時應該九月。同埋十月會有分別地有演出， 有得開下空啦。 係啦，咁暫時嗰啲演出都同我講，我哋應該會繼續行嘅咁樣。 我問下黃耀祖咧，咁耐冇搭台板行唔行樣啫嘛？佢自己已經講埋啲演出出嚟咯，咁樣已經 係 啊。 咁你咁問，你都係想幫我鋪嘅啫，係咪先？ 俾你識穿咗。 都要問翻啦。嗱，我哋享樂時代啊嘛，係咪先？咁啊，除咗阿祖頭先介紹嘅劇之外啦，其實嚟緊會唔會都真係會多翻啲嘅劇咧，可以俾我哋啲聽眾聽完之後可以去有機會欣賞下咁樣。 我希望會有越嚟越多啦，但係講真，因為其實之前即係譬如而家佢哋有啲都開始做宣傳啦，各樣嘢。但因為實在太多 show cancel 咯，即係手頭上你而家問我有冇記得有邊一個團，佢哋起碼呢一個月啊，即係好零碎地會有咯。但係咪有好多演出咧？咁啊，希望可以逐步恢復啦，大家就會有多啲選擇咯。 好，咁啊，希望咧即係舞台劇嘅工作者咧，咁啊送呢首作品俾所有舞台劇工作者，唔係顧家，係養係養家， 都要 養家嚇啊！真係唔該曬早， 今日 thank you。 谁和谁长吻都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程但未真正约会你，唯望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我只盼年年淡淡远远像绿茶。 还未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壳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细节还不周到吗？同行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信实际甜蜜蜜，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挨。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壳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暇，我吻替你扎雨牙，余生都送你，还不足够吗？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好啦，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接通咗嘅听众朋友系 Polly 啊，早晨啊 Polly， 早晨 Polly， 早晨咁多位， 系啊， 靓女， 系啊，有小白有阿 O 同埋 Barbie 喺度嘅， 呀你好啊，你哋好啊，系啊，好开心啊，今日又打到电话， 我哋仲开心啦，听到你电话， 系啦，系我女女个男朋友生日正日嚟嘅， 哦，我女女个男朋友你打电话上嚟都同佢庆祝生日，你都好锡佢， 系 咪啊？ 好好啊呢个。 因为他都挺乖仔的， 是吗？他喂，讲嚟听下他点乖啊？不如， 个人挺好啦。嗱，最紧要我女中意佢。 哦， 真系好啊！呢个妈咪， 而家个女又中意佢，咁佢哋既然咁有缘一齐咯，咁啊，我哋呢啲都 OK 噶啦，系啦。 咁佢系咪都会即系好似锡你个女一样咁样，又锡住你啊？成日都会同你倾下偈啊，出去饮下茶。 其实就 OK 嘅，不过始终都系唔系拍咗好耐拖啫，即系年纪啫。 佢都 OK 啊，年纪 系咪啊？都 OK 啦 ，Bobby 嗬。 系啊 ，OK。 够噶啦，系啊， 可以 睇啱噶， 可以倾礼金啊，系咪？可以倾礼金啊，系时候开张票过嚟噶咯。呢个男仔叫咩名啊 ？Polly。 不过而家好难噶啦，佢哋自己 OK 搞掂，我都好开心噶啦。系 啊，喂，咁阿女个男朋友叫咩名啊？讲嚟听下先。 佢叫 Savia。 Savia。 X 字头嗰个啊，好得意嘅佢 Xavier 咯，但系都见过有人叫嘅，但系系咯，我就未识佢系第一个咯。 系。 系咁啊， 好啦，安乐嘅，希望佢乖啦，事业顺顺利利啊，身体健康啊，同我女女甜甜蜜蜜咯，我女女叫 Joey， Joey， Savia 同 Joey 啊， 已经可以准备准备拉埋咁啊，得闲上下嚟屋企食饭啦，系咪啊？咁啊 ，Polly 就意思系 佢反而佢都识煮啊，阿 Polly 好犀利喎，喂呢个 OK 啊，呢个男仔 点啊？入得车房，入得厨房啊 ，Polly 系模范主妇。 系咁呢啲女人先幸福啊！ 系啊，我都系咁话。 我会同佢出去 gathering 嘅。 真系噶，哇，正喎、啊！ 我带咗去食饭啊。 系咩？咁啊好啊吓，咁啊大家着得靓靓仔仔啊，食下饭啦。 今晚就等佢哋去庆祝啦。佢话好似去大澳玩啊，咁 好通气啊！你妈咪系啊，等佢哋二人世界庆祝生日啦，嗬 ！Happy happy happy 啊！ 系啦，系啊。同埋我想问啊，小白，我想问嘢，我想问你咧，你中学系唔系喺大埔读噶？ 我中学唔系啊。 哎呀，你唔系嘅，因为你上次介绍嗰啲大埔美食好好，啱啱前日我同我仔仔食过咧，嗰个咩海鲜鸡煲放 生，唔好讲名，我一路惊紧你会唔会讲名，系得噶啦，知道噶啦，你继续叫多啲人留意住晨光第一线啦，我的享乐时代一有机会又同大家讲下啦。 小白成日介绍嗰啲，有芭比咧就真系好好介绍嗰啲，好儿童嗰啲好好，不可惜我啲大个晒啦， 好，迟啲可能你有用噶啦。多几年， 系啊，啲酸啊嘛，系啊，系啊， 做人最紧要。 O O 又好好啊 ，O O 成日啲财经啊、电影咧，哇，好贴地。 喂，多谢你， 我又成日听睇戏。 多谢你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线团队啦。系今个早上咧，介绍哇几个靓仔俾你听下。 冇错，唔知道咧，阿 Savvy 又属于边一款嘅男孩子啊？不过咧，我哋拣嚟呢一个咧，今日嘅香港男团啊 ，Mirror 入边咧。款款都有啲啊，有靚仔嘅，有陽光嘅。 好啦，送俾你哋全家人聽啦，多謝 Polly 電話，拜拜。 拜拜。 趁我有半秒理性，跳進雪櫃裡清醒冷靜。十万度摄氏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 爱你用一刻水证明， 还是如戏。 加速变化，融化冰川不要停。 有石炮，要学个火警， 要头发变作色。 啦啦啦啦啦啦着，情爱潮现又炸样，钢铁山那。 说不一样，爱到哪个意界满？你说最近欠新欢太闷， 用望别照顾处理，沸腾了血管，再唱热气管。 正喎、咁多个男仔唔知边一个呢啱你心水啊。 个个都啱。 係啊，咁啊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差唔多喽。 下礼拜再见。 拜拜。